上证综合指数报2831点，升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13点，升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7.8，升7.4；中国平安87.5，升0.8；友邦保险76.15，升1.85；盈富基金27.95，升5.5；建设银行6.27，升9仙；港交所256.2，升5.6。工商银行5.62，升5仙；顺宇光学科技70.95，升3.4；中国移动70.5，升1毫；吉利汽车13.2，升3.6。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9.975，瑞士法郎7.919，澳元5.478，加元5.912，新西兰元5.216，欧元8.8755。每百日元兑港元7.2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25。日经平均指数报21,111点，升228点。港金现价报12,5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88美元，卖出1,32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食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依台有快乐吧，我是 Eric 啊。我觉得每一个爸爸都会身怀某种的绝技的，可能是影相，可能是玩乐器，可能是煮嘢食，可能是揸车啦。所以我觉得做仔女的不妨趁住今个父亲节跟你爸爸学翻两招，成全下他这些独门的绝技，爸爸又会觉得威，你呢又会学到嘢，一举两得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是快乐吧。 想捐血，哪间捐血站最方便，怎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还可以在全港9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了这么多，都是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的好得。 不得了啦！ 阿田啊，乜嘢不得了啊？你咪中咗头奖啊？有几多个亿啊？ 系有嘢益大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展开啦！ 各位小朋友，今次真系机会难逢啦！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就要把握机会啦！ 报名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6月16号就截止噶啦！ 机会难逢，切勿错过！ 不得了啦！不得了！ 止啦止啦，静一阵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 唔系黑豹黄队、啊。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阴公猪咯， 我哋关心咗呢位同事先，真系，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 系啦，要玩先， 各位风趣嘅听众， 要玩咯， 我听得出佢把声忍含住，嗌得太大声碰啦，同埋食糊啦， 个声系有少少歪咗，开心话去打麻雀， 咪就系咯， 之后就病咗啦， 跟住琴日就走去食咗个自助餐，晏昼 自助餐冇嘢嘅。唔会食到把声衰噶， 食得多就会噶啦。 除非佢好似你咁听龙虾， 把声会衰。我好想问下嗰个 食炸嘢咯。 唔系佢可能当咗你系佢咧，一见到就话龙虾啊， 就系啦， 西多啊， 冇乜事嘅。其实咧，之上个礼拜一直咧都觉得阿感冒咧，想同阿双峰咧系想嚟揾我嘅。 系 咁，但系就食住唔同嘅成药啊，嗰样嘢揿住佢先啦。 哎呀， 咁最终咧系发觉都唔系好揿得住噶啦。 有啲嘢唔可以揿噶，揿得太紧， 肥钉啦。 系啊，唔系你太压抑佢，你就当佢冇到唔得噶。 系啊，所以我唔可以当佢 要还噶，真系。 佢而家就出咗嚟揾我啦， 系啊，得唔得噶你 ？OK， 照样啊，即系系啊，琴晚就其实几唔舒服。但是照样啦 ，OK 噶啦，唔使理我 ，OK 啊，系啊，不过今日把声会有啲衰嘅，咁啊，大家顶住先啦。 佢今日乘机又扮寒星咯， 我哋咁 就戴嗰啲灰黑口罩啦。 冇得买，我想买啲平嗰啲啊，得呢一个买就49蚊3个 啊。系啊，我有买过呢只，但系佢可以循环用噶。 你咁样都秒我， 可以洗噶呢只， 我都要买，因为我唔想惹你啊嘛。你知我今日要对你成日噶。 我都系，咁啊，第一趁佢病攞佢命。 啊，系咯，点解啲人仲要对住成日咧？真系。 爆大开暗爆任你攞， 哇！你有呢一种豁出去嘅意思啦， 其实佢系咪 系咯？你打开人包任人攞喎，而家你知 啦。佢叫阿祖啊嘛， 系真系嗱，我哋希望黄耀祖保重， 唔使担心 ，thank you，thank you， 系啊，但系我谂佢又讲埋啦，即系点解佢会再病啲咧？ 系啊， 琴日佢都有出埋嚟啦， 有激动唔激动？如果我会话琴日系我觉得香港人好美丽嘅一日。呢個係我真心嘅呢一個感覺 咧， 但係我哋好美麗之餘咧，我覺得琴日咧應該好多人都會互相見面嘅時候咧，都會問嗰個問題：你幾點到㗎？你幾點完㗎？你中間係點樣過㗎？咁樣，每個人嗰條地圖路線咧都唔同嘅，真 係。我哋講下我哋嗰個分佈圖啊。 邊個最早啊？嗱，邊個最早到起點？ 阿祖咯， 幾點啊？ 嗱，我首先我係有啲衰嘅，我唔係起點開始嘅嗱。 唔係冇所謂，即係所謂你嘅起點啦。 我兩點鐘咧就喺九龍站度出發嘅， 兩點鐘 好似佢食早餐。食自助餐啊！ 做咗个庆祝父亲节先，跟住就 O K 噶， 所以就喺九龙站度出发。其实第一样嘢咧，喺九龙站见到我已经觉得好美丽啦。就我准备要上嗰架列车由九龙站去香港站要过翻海嘅时候， 系咪变咗白色列车？ 长架列车都系白色衫嘅人， 真系啊！我想话咧，嗰个画面系有啲感动，同埋系毛管冻添嘅都系。 同埋好美丽嗰件事咧，就 系 其实因为架车已经好满啦。咁跟住咧，平时咧嗱，我朝朝我都系搭地铁翻工噶嘛。大家朝头早嗰个样咧系黑口黑面啦， 如 果你要逼，即系有人你见到开门，平时系唔会想俾人入嚟嘅，即系你俾人入嚟，你会更加逼咯。 你会接佢啦，又 但系琴日系啦，冇人接啦，个车门一开嘅 欢迎啊，欢迎 入边啲人啊，我哋企埋啲啊，俾大家入啊，咁样，即 系 嗰阵时已经系咁美丽，咁所以我仲一家四口，我同埋爸爸、家姐、姐夫一齐咧，就已经系摄到入去咁样啦。 咪最紧要着啱衫啊， 系。 琴日如果你都系着白衫咧，就真系白恤衫因你变耀眼啦。 系啊，好难错。琴日，跟住咧就去到香港站嘅时候咧，其实已经个人龙系要人流管制噶啦，因为你已经系去唔到中环站嗰边咧，就搭呢个港铁就去到铜锣湾。 几多点嗰阵时已经系唔得啦？ 两点三。 哇，咁快个已经管制，我觉得琴日咧应该对 成个香港站都系人啊，但系全部好有秩序。 系啊，我谂琴日对大家最大嘅其中一个考验咧就系。 究竟搭咩车去到你嘅目的地咧？即系都唔系讲紧系去维园嗰边咯，即系唔一定系讲天后铜锣湾咯。你净系话喂，去港岛嗰边边个站得咧？中间你不停听到又话铜锣湾啊、维园啊， 唔同嘅闸口咧，可能即系嗰啲出口咧就已经封咗啊。 又 话 飞站唔俾人走啊，咁样 啦。少个飞站啦， 咁 啊。 嗱，咁啊早早就好叫做两 点第一批早啲噶啦，已经算系。 但系都顺利到 啊。都 OK 噶，后屘咧我就大约，但系都要去到三点钟我先至可以去到铜锣湾，因为就算系铜锣湾嘅地铁站咧，其实都真 系 好。系 咪好早已经封咗噶啦？佢嗰度已经。 又唔可以话 封 咗，佢咪话出口去维园嗰边咧就系封咗嘅。 因为有啲话港鐵已經唔停站噶嘛，開頭有 天后 係天后啦， 天后 係 打後咯， 係可能係之後，但起碼我嗰陣時係冇呢件事， 我都冇。 所有嗰個成個港鐵站係非常多人嘅同鑼灣，但大家都好有秩序。跟住咧就係唔同嘅港鐵嘅職員嘅指示啦。咁我就喺希慎嗰邊出嘅，就是、F 出口嗰邊，因為嗰邊咧就係有一啲文化界啊，我哋即 係 舞台界嘅朋友咧就聚埋一齊出發。但我去到已經遲咗，佢哋已經出發咗啦。佢哋都仲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教我哋由鵝頸橋底嗰度咧， 都可以有幾個， 因為嗰個位係冇封道路，大家可以喺嗰位度進入嘅。但我淨係由鵝頸橋底，即係跟咗大隊之後咧，去到天樂里一條咧，平時咧三分鐘行完嘅路，其實因為人數嘅多嘅程度，我係行咗一個鐘我先。 真 係 啊！ 全部人咧都係 好忍耐㗎， 好 克制咁㗎。 即係嗰件事美麗到嘅地步，就係大家冇人有怨言。平時你知香港人最怕排隊㗎嘛，所以佢哋都好中意排隊， 係咪？又怕又愛。 但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很跟守秩序咁樣向前行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嘅起點咯。 哦 ，OK， 我琴日就翻完教會食完個晏晝咧，咁跟住就出發啦。 有冇三點幾啊？ 我喺沙田去到九龍塘轉車，咁即係 轉翻地鐵啦， 轉翻地鐵啦。咁就即係好記。往都系咁样咧，即系去旺角转车，跟住金钟转车去铜锣湾，平时都系咁噶嘛。 正路啦， 系啦。咁琴日就话，哎呀，点解我见到有啲人早咗个站出，我唔早一个站出咧？ 佢早 喺边 个站啊？ 太子啫，只系。 哦，佢太子已经出啦。 即系太子出咧，喺太子都有车去中环噶嘛，咁先至上，即系叫做咧，可能搭少几班， 哦、 等少几班车。咁、 okay, 因为我喺旺角转咧，即系平时都系咁啊嘛。啊，一出咧、哦、又系已经几乎去到对面 啦。我想问阿田， 三点钟。 其实咧，你去到三点钟到嗰啲时间咧，你喺边一个站上车都应该冇乜太大分别噶啦。 哦，系啊，系啊， 因为人已经好多，同埋因为咧，佢已经由香港岛嘅人咧。塞到去九龙，譬如你见到，就算你要过海，你搭天星小轮嘅话，都排到咁长。 琴日真系咧，几乎觉得自己好似一个逃犯咧。你系用最快嘅速度，点样可以过到对面海？即系如果你喺九龙区嘅话咧，全世界都不停报料噶，即系每个人都化身成为呢个 Didi 咧，就话俾你听咧，喂，边条路好啲啦？我老婆真系建议我用水路噶，我想话唔系嘛，已经要到坐大飞嘅地步，系啦，水路都唔掂噶，其实。 即系因为有影相啦，我由2:9喺旺角站排。队啦，咁其实跟住到三点五个字先去到中环咯。我今次都唔要喺中金钟转车，因为金钟嗰条龙咧已经一你根本个列车到咧就已经做咗两步，你先就已经系龙尾啦。咁好多人咧都醒目啦，今次经过六四之后，咁就去咗中环。咁有啲仲醒，去到坚尼地城，即系坐翻到头车，因为真系去到金钟系上唔到车嘅。咁我就好彩喺中环度做好顺利就上到去车。咁跟住諗啊， 咁边个出口啊？你去系啦， 几咩站落车？ 系啦，铜锣湾定系去天后啦？ 定系湾仔咧？咁 定系湾仔？ 后屘去到排到去跑马地嗰边。后 来有啲人话炮台山变咗龙尾咯，因为走咗炮台山。 因为飞一站啊嘛，天后。我搭嗰时系冇飞站嘅，咁跟住咧，我啲朋友话咧，不如咁啦，喺铜锣湾啦，喺铜锣湾出啦，多出口啊。咁我选择喺铜锣湾出咯，咁都系喺翻原本去维园嗰个地方去啦。咁当然啦，去到嗰时我已经系3:9个字到啦，先出到去嘅时候，咁佢一路封住。住咗咯，即系封住咗维园冇得出咯咁。跟住咧后屘，因为我有啲屋企人咧又陆陆续续嚟啊嘛，咁我哋喺度咧，大家互相 call， 喂你喺边度啊？你喺边度啊？一个喺天后出，一个咧就我家姐美徐咧之后就话，喂收到消息，即系意思话睇到新闻话湾仔都可以中途， 终于都可以开封啦。 系湾仔冇封到，咁跟住咧我真系啦，我喺4:00嘅时候咧，我逆线 系 喺维园个逆线离翻开呢个维园都用咗好耐时间，跟住坐翻一个站。 站地铁去湾仔出修顿啊，中途插多队 OK 喎。 你哋呢啲啊，其实包括我在内，咪就系警方口中啊不负责任中途插队，阻碍成个游行进度嘅市民咯。我都有份，我都有份 啊。我喺维园喺度停留咗成九个字至一个钟，都未出到发。 你就要赖王耀祖啦。咁根据阿 Sir 嘅逻辑，桂花田等咗九个字出唔到发，就因为赖王耀祖中途插队。 系啊，我喺鹅颈桥度插队嘅，你可以咁讲。 系最衰系你啊，你阻住咗桂花田喺维园出去。 我想话冇插，冇阻碍。 唔系啊，我想讲佢根本就冇封道路。 冇封道路， 就算我会嗱，我沿路见到啦，其实鹅颈桥系可以入啦，天乐里可以入啦，即系其实有嘅，但只不过你入咗之后咧，条路就塞咗噶啦，因为天尼斯道咧，佢就咁多人，佢都只系开三条路线嘅话，我就见证住咧喺四点几嘅时候咧，佢就开翻 开封府啊， 系啊，开封府，跟住大家就好开心，跟住因为咧，起码有得向前行啦。 系啊， 其实咧，跟住你去到修顿球场啊、湾仔嗰边咧，跟住再落到金钟，每一度咧都系人流咧系停唔到嘅，多到不得之了啊！所以但大家我见即系我，但系因为我有病啦，我。到六點鐘嘅陣時咧，我去到金鐘，即係冇得向前行。 頂唔順㗎啦，頂唔順。係 啦，跟住我就搭咗地鐵翻歸啦。咁，但係成件事我見到都係美麗，都係有秩序， 真係好和平啊！我 send 出嚟俾大家啲相啦，係咪全部都係人咯？我就係上咗嗰個橋咧，哇！真係好震撼。 喂，即係除咗你話路面隔離咧有堆積如山嘅垃圾樽，即係冇辦法啦。你除咗嗰度之外咧，其實條街係冇嘢㗎，你都冇整壞啲咩？ 我想話咧，阿華都即係又去，因為我哋咧太多人咧聚唔到啊，即係。約唔到我哋兩個分別喺阿華咧，佢喺維園嗰度咧，佢話佢三點鐘其實準時去到嘅，咁咧跟住咧佢話要出到去嗰個叫做香港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嗰度咧，都已經用咗個幾鐘頭，跟住你由中央圖書館去 SoGo， 其實嗰段路好短， 係啊， 佢用咗。几乎个半钟头先去到嗰度啊！ 我琴日我同我老婆又系分散投资咧，因为我要做节目啊嘛。咁佢之前带个细路咧，又出去玩下先咁样。咁咧佢就已经约咗咧，就系佢个朋友咧，就喺嗰个咩系咪金百利啊铜锣湾嗰度咧？ 铜锣湾系啊， 佢就喺嗰度咧，话食住等一阵。 商场嗰边嗰度 系啦，佢本来想等我咧，因为咧。我带埋个 BB 车去补给佢，咁结果咧，我哋兵分两路啦，相遇到嗱，但系咧，首先个别路线咧，佢 只要唔离开嗰个位置就 OK 嘅。 唔系，你系要不停约嘅。佢喺嗰个金百利嗰度咧，就话不停同我讲话，未到 SoGo， 未到 SoGo， 跟住去到话佢终于望到 SoGo 啦，嗰度咧用咗一个钟头咯。 系啊， 金百利 SoGo， 我话唔系啊嘛，你唔好呃我咁样。 系啊，阿华咪就系 一个钟啦。 佢话咧，佢嗰个龟速嘅速度，佢哋系。即系半只脚，一只脚踏去前步，前面行都行唔到，系半步半步。 咁因为我四点几我先喺个电台收工啊嘛，咁我 join 埋个 friend 咧，咁我要运 B B 车过去咧，我就揸车。开头个都话你点揸车去啊咁样，我话凭我哋战斗民族咁多年嘅经验，我知道咧喺湾仔港湾道即系会展嗰条街咧，嗰度系从来都不受波及嘅，即系嗰阵时因为就算最高峰咧去到雨伞运动嘅时候咧，全个香港嗰度都瘫痪晒啦。嗰度仍然都系畅通嘅，冇人信我。开头咧有好多同事都话得唔得噶？你唔好搏啦！你去到嗰度俾人瘫痪咗点算？跟住我话唔系咧，你信我经验所谈咧，嗰度冇事嘅。最后咧，你就喺呢度出发咧，你挨过咗塞洪水嗰度，就其实同平时你翻放工啲塞都差唔多啊，十几分钟啦。挨过咗嗰段之后咧， 就 真系 湾仔北嗰边上， 嗰度系冇事嘅，系啦，上嗰条桥咧，咁我拍低咗之后咧，咁跟住个考验就嚟啦。我同我 friend 咧就推住阿吉嘅 B B 车咧。我哋就谂紧点样可以由嗰个会展嗰个位咧行翻去铜锣湾嗰度咧， 系啦，呢个先系几 系啦。我哋不停咧就走后街啦，走后门咁样咧，不停推住个 B B 车周围行咧。沿途嘅时候咧，我哋话可唔可以我哋咁样推住 B B 车咧？ 有条秘密通道， 唔系好似有啲怪鸡咁样。一间啲人影相嘅时候话，恭喜你哋，终于争取到平权咯！最近，因为真系好搞笑，两个埋一路咁都有 B B 车，原来咧不停喺度后巷咧，快好多嘅，不停逆线，不停逆线咧，最后真系其实冇乜阻碍，因为你每次见到主干线，譬如我哋都经过鹅颈桥噶啦， 因为你逆线啊嘛，你所以都唔关事。 但你就不停要向后咯，每次见到嗰条主干线咧，你都有诱惑咧，就话不如入去行啦咁样，但唔得，我就要做补给啊。终于可以真系兜到希慎嗰个位度咧，就约。埋啲 friend 喺 嗰 度， 你哋嘅出发点 系啦，喺度等咯。咁我老婆就喺嗰度慢慢逼，慢慢逼。 系啦， 逼咗成个几钟。我开头以为 我会迟啦，我去到啊，佢话有排，你继续等下先啦。 系你一啲都唔迟啊，所以我咪话 好夸张。咁所以我谂咧，琴日究竟有几多人呢？其实你话你唔信民阵有103万唔紧要，你亦都唔相信24万都唔紧要。其实你信一样嘢得噶啦，你几多点出发？你几多点去到金钟？琴日我撞到个听众咧，佢话我两点钟喺维园出发。九点喺嗰个金钟嗰度出现，当然佢有食嘢啦，但佢话佢喺度七点喺度出现。咁其实你话嗰、那个人数咧，你咪自己计咯。究竟有几多人可以令到成个香港行咗嗰度几个钟啊？ 两点半到到九点半都仲系人潮， 唔系就 系 咯， 就系咁咯。 系啊，你其实唔使计人数，我觉得以后不如计时数啊。 嗯， 其实计时数我谂系最客观嘅啦。 如果你想计时数嘅话，下次佢可能会好快开晒好多路俾你。 好啊，好啊。 对于呢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谂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佢有佢忙，各有各行业，但系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总归系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串埋就系我哋呢一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系属于我哋呢一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而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雾，新机场唔再新，但喺呢度多咗一个倒旧车站，唔再用，但系钟楼仍然喺度。新作风、新人士、新公司、新董事，边个话事我唔懂事，基本上系白纸黑字。经过几多谷底，香港仔仍然系香港仔，见过几多风浪，香港人仍然系香港人。 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 听着，虽然不是这里出生，我来自新加坡，这里的恩怨多多少少见过，那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心心上色。说什么民主社会，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若觉得自己受困，我又能教怎么帮你突破？但是说到底，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着什么？想呼吸，莫非是周围的环境真的没了空气？要出席，除非你向你的上司向上成立。321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只能把你搞得你失去了诚意。但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知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 同意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同意爱这片土地， 在 呢个地方出世。 系啊，陈冠希、羽球啊、廿四尾啊，呢个 MC 人啊，佢哋吓，呢个系香港地。系啊，转转话题啦，讲太耐，大家即系用咩方法去到成个游行啦？ 仲要大家有我最极致听到一个咧， 我哋讲下途中见闻啦，转转话题而家真系要吓。 好啊。 唔系，我其中一个市民话咧，倒翻转唔行金钟嗰边行油塘嗰边过，咁我宁愿兜大圈啊咁样，即系睇到个个咧都用想用办法咯。 系啊。 Okay, 好啊，但系即系期间咧，我想话睇到最细嘅 B 系几多啊？你大家有冇估计到啊？ 最细都系两个月。 哇！你最低喎咁樣，我見到嗰個應該有四個月咯， 兩個月到嘅啫。但係佢連 B B 都好似有秩序， 我係啊，你點樣啊？佢係 咪抱咯？即係佢一轉情報咯。 係 推車嗰啲就比較大嗰啲嘅，因為嗰啲比較重啊嘛。 係 咁，你嗰啲細 B 即係真係講緊初生 B B 嗰啲咧，我見到個四個月咯。哇！四個月我真係我係不停同佢撥線，雖然我自己撥緊，我都同佢撥下前面啦，即係借啲 係啊，好多人嘅， 即係就費事咁話，我幫你撥下啦就。 咗啦， 系啦， 又咁叻， 系半仙公主啊嘛， 四个月哦，我觉得 我琴日冇见到咁细咯，我琴日喺我附近见到，我估都系四五岁，但系如果你话咧嗌口号最细嘅，可能就我见到个咯，就系四五岁咯，佢骑喺个阿爸膊头度咧，我都应该细路仔嚟嘅，举住个旗咧，跟住嗌即系最响亮嗰几个口号咧，都系有人名啦，同埋有离开个台嘅动作啦，但系容易用佢嗰把童声去讲咧，好响亮个。阿僆仔，你都好厉害喎！你 今日就会沙声， 系啦。跟住我老婆话咧，你个仔都有嗌口号，嗌得最大咩口号咧？就系加油嗰两个字。 系啊，好啊，正面啦。 因为佢帮自己嗌啊，佢可 喺度攰到咧，又抱又瞓咧，我嘅補給車都未到啊嘛，佢頂唔順咧，所以佢聽到人嗌加油咧，佢好似同自己講加油，加油，就嚟有雪糕食啦，就可以向前啦。 我仲見到有一啲大肚嘅朋友啦，住喺上街啦，我見到有一啲已經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坐住輪椅嘅朋友，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其實你見到外籍嘅朋友啦，即係佢哋都會覺得啊呢一件事其實佢哋就算唔係我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佢哋都會覺得啊，其實佢哋知道係咩事。 琴晚咧去到夜晚七點幾咧，我去到灣仔。因為我唔記得個地理位置，應該大概過咗二九八嗰個附近咧，佢隔離有幾棟唐樓啊，嗰度係咩嚟？鵝頸橋定唔知邊度咧？ 鵝頸橋， 唔係有幾棟唐樓咧，佢掛咗兩條直翻 啊，係係係， 咁跟住 過咗鵝頸橋，未到天樂里嗰個位， 係啦，佢有兩條直翻啦。咁除咗話咩免於恐懼自由之外咧，佢喺樓頂上面咧有好多市民咧，著咗佢個手提電話嗰盞燈咧，同下邊啲人喺度互相揮影咧，因為嗰時夜晚啊嘛，哇嗰幕好靚啊，因為咧大家直情好似有啲遙相呼佢咁樣咧，好似喺度互相加油啊打氣啊咁樣，嗰幕好靚啊真係。 我琴日咧喺出咗銅鑼灣地鐵站啦，跟住就去維園咧，咁樣中途見到好多姐姐喺度放假噶嘛，咁咧姐姐都揸住嗰啲 即係工人姐姐， 工人姐姐係啦，佢都同我哋一齊吶喊。 系啊， 一齐喺度叫口号。 所以有啲人话，琴日就系最靓嘅景点，亦都系最靓嘅香港人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颖莹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朝早十一點將會在行政長官辦公室地下大堂會見傳媒。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昨日反修例的遊行之後，有小撮示威者採取激烈行動衝擊立法會和警方，他感到相當遺憾並予以譴責。張建宗出席活動之後又說，修訂逃犯條例有實際需要，政府已經兩次優化加強保障，會繼續聆聽市民聲音，加強與市民溝通。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強烈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又說示威者戴口罩是為了違法後不被認出，強調會追究到底。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副召集人吳秋北說，支持逃犯條例修訂的聯署簽名已經累積至828,000多，相信數字會持續上升。他又說，自從發起簽名行動之後，不斷收到滋擾，有人冒簽，又被黑客攻擊230多次。他又認為，昨日民陣公布的遊行人數達到103萬是作大數。吳策北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電話訪問時說，支持修例的民意已經很明顯，不可以忽視，公義要彰顯，不能夠因為某些人害怕或者製造恐慌就放棄。他又指反對派的反對理由根本沒有具體理據。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早前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以及一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成，今日判刑。他早上抵達西九龍裁判法院時說，稍後會由代表律師向法庭提交最新醫療報告。上個月7日完成腦部手術的陳淑莊說，看東西有疊視，要用拐杖平衡，又感謝一起經歷審訊的朋友和香港人。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5月出口出乎意料止跌回升，以美元計價按年升 1.1%， 市場原先預期跌幅擴大，上個月進口按年就到跌 8.5%， 跌幅超出預期。另外，頭五個月中國對美國出口跌超過 3%， 至美國進口急挫近 26%， 期內對美國貿易順差7506億元人民幣，按年擴大大約 12%。 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天氣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77点，升512点，成交金额333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84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47点，升6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9.4，升9蚊；中国平安87.25，升2蚊；建设银行6.3，升1.2；盈富基金27.95，升5.5；友邦保险76.1，升8；工商银行5.66，升9仙；港交所256.8，升6.2；华夏沪深341.5，升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98，加元1.327，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11点，升226点。港金现价报12,5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9.67美元，卖出1,32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方向观塘近住彩虹村咧，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天马苑。就系龙翔道方向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去观塘方向龙尾天马苑。咁喺港岛方面咧，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柴湾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咧系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至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卫理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明。 童年只会出现在这个时代的时代曲。 那古人没有童年的吗？ 不是，只是古时的孩童在史册上一直备受忽略，他们的故事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记载。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一起还小朋友们一个历史地位。听晚11点，港台电视31。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后火势系啊，真系佢犀利嘅。讲到泊车，由之前佢拍八手睇啊，去到今天佢竟然咧知道边度咧系可以喺繁忙嘅闹市之中仲有位拍啊，犀利犀利！迟啲佢可以出书，边度难拍，边度易拍，边度好揸。诶，讲紧嗰段路系啦，边段路边个停车场难拍，佢都可以咧知道晒嘅。系啊，点解啊？因为佢咧都始终系屋企一个嘅家庭司机。系啊，佢要车仔车老婆啊嘛。系啊，佢系边个？佢咪就系由八手太变成而家揸车好了得嘅曾志豪。 系，而家你喺香港。 我发觉咧，如果你只系识得喺平时嘅情况之下揸车咧，你已经唔系一个普通嘅香港人啦。你要学习咧，就系如何喺呢一个游行嘅情况之下识得揸车。但我怀疑我哋越嚟越多呢种机会咧，去接受呢一啲训练噶啦。唉，估唔到我哋嘅香港亦都变成咗战斗民族嘅后代啦。昨日喺即係條街裏面呢，其實你會見到好多人，見到自己同事啦，見到好多行家啦，基本上呢每個人見面嘅時候呢都有啲感想嘅，就係話喂就見到你喎，好開心啊，然後下一句就話不過真係好唔開心呢喺呢個場合見到你囉。係呀，你感覺呢就好似你見返一啲好失散已久嘅朋友，但係喺咩地方呢？喺鞠躬嘅地方囉，你就會唔開心㗎啦。你梗係希望喺紅事見到人哋，哎呀大家嚟飲嘅時候見到面啦，係咪？即係你話大家出嚟遊行示威，從一個正面角度，你當然可以話咁好囉，大家仲有呢種熱誠。咁但係大家都明啊，如果唔係出咗事嘅話，又何需要行上街呢？即係正如呢大家都話啦，嗰啲英雄係幾時出現嘅呢？咪有危難嘅時候呢你先會見到英雄㗎嘛。所以其實如果你可以成日見到 Batman 啊、Superman 啊嗰啲咩 Iron Man 呢，佢既係好事俾你集到遊，但係都唔係好事嚟嘅，因為又有外星人入侵啊。所以呢琴日其中一種感受呢，就係都唔知希唔希望成日喺街頭呢見到咁多朋友。咁當然啦，你喺街邊琴日亦都見到好多我哋嘅聽眾，亦都係一啲好複雜嘅心情㗎。究竟你見到佢，佢見到你，開唔開心好呢？不過可能你唯一開心嘅就係、是、啊，估唔到原來你鍾意聽嘅人或者會聽你嘅人，大家果然都係同一類人嚟㗎，因為你喺街度呢亦都撞到佢。咁亦都有啲路線呢，即係亦都有啲叫做引發共鳴位㗎。係咩共鳴位呢？就係、是、譬如講其中一個呢，相信呢就係喺嗰個即係大公報嘅門口嗰度。因為呢嗱，其實咁多年嘅遊行呢，佢嗰個門口都係大家好熱烈想吶喊嘅地方嚟㗎，都慣嘅。但琴日呢佢又幾好㗎喎，佢有一個好大嘅熒光幕。个荧光幕里面咧就特登显示出佢哋对呢一个逃犯条例嘅好多意见咁样，咁系 O K 嘅，因为点解咧？喂，香港嚟噶嘛，我哋有自己表达意见嘅空间同埋呢个自由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哋都写咗好多，即系佢哋嗰啲睇法出嚟。咁但系呢个睇法咧，当然亦都令到全场人好多睇法啦，有好多反应啦，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其实大家行过咧 ，hear 完。就继续向前行噶啦，其实真系冇乜事嘅。如果你做一个对比咧，你试下咧，琴日系曼联庆祝胜利巡游，咁但系当你行过呢一个利物浦个球会面前嘅时候，佢打副招牌话曼联你哋其实去死啊咁样，哇！你估佢副招牌会点啊啦？所以咧，香港人都真系算系又克制，亦都非常之好忍耐噶啦。不过最难忍嘅，我谂就系、是、啊。原来啲人话俾你听，琴日你哋人好多，你哋嘅声音我听到啦。不过原来佢会照旧算数嘅，即系你谂下咧，如果你系个打工仔，你哋咧终于集体同你嘅老细，虽然呢个比喻唔系几啱，因为照计我哋先系老细嚟噶。不过算啦吓，现实都系咁嘅，即系你哋打工仔集体咧同你个老细讲，老细唔得啊，我哋而家真系要准时放饭，唔好再搞我哋咁多啦。佢见到你哋咁多人出嚟之后，佢同你讲话，我哋听到啦，不过对唔住。加班啦，傻仔，继续加班啦。啊，唔知你心情会点咧？唔知你仲会唔会觉得仍然系会咁心服口服咁样去工作咧？当然啦，有啲人如果佢有能耐嘅，佢会选择劈炮啦，佢东家唔打打西家啦。但如果有好多人咧，佢迫于无奈要继续喺嗰度工作嘅话，啊，你估佢工作嘅士气又会唔会一样咁高涨？佢打电脑嘅时候速度会唔会可以保持到咁快咧？因为心里边条气真系会唔锯噶嘛。经过昨日行一行之后，唔知道你条气而家顺唔顺呢？可能你等多阵啦，十一点之后，可能你条气会更加唔顺。不过，最后我哋都会讲一句，系啊，昨日我哋真系一个非常有秩序、好和平嘅一种示范嚟嘅。风头火势，佢啊真系阴公猪啦！啊，经过几日里边嘅搏命啊！经过唔同嘅搏命啦，身体又搏命，喉咙又搏命，个肚又搏命，佢晏啲只手都要搏命。喂，有冇力噶？不过 OK 嘅，佢琴日系只脚攰啲啫。希望啊，你啊，一间可以将你化悲愤为砰砰晒佢啦吓。我哋有黄耀祖，细声啲讲嘢啊！ OK OK， 唔使擔心啊！阿祖不嬲咧都堅持一樣嘢嘅，我應承咗要做嘅嘢就會做噶啦。所以就算而家個人病緊，唔緊要，應承咗要翻工我會翻工，應承咗阿田放工我會陪佢，我會陪佢噶。风头火势，阿祖要讲游行，不过我唔系讲政治，我想通过呢个游行同大家分享一下乜嘢叫做爱啊！哇，爱啊，讲到咁大，系啊，系讲到咁大啊！琴日系我第一次同埋屋企人一齐上街，嗰件事咧对阿祖嘅感受好特别。其实平时咧我哋分别地都会需要嘅时候去表达我哋嘅意见嘅，咁我爸爸咧永远都系最热烈嗰个嚟嘅。每一次佢可能系自己一个人，佢就会由铜锣湾行到去终点，好平和，好和平嘅，就将佢想讲嘅嘢分享咗。琴日当我同佢哋一齐去见证住呢个咁历史嘅一刻嘅时候咧，阿祖有啲嘢喺度谂咗出嚟嘅，即系我会喺度谂，其实如果呢一班人嗱，我唔理呢条条例通过定系唔通过，唔系讲政治啊，唔系话合唔合理、合唔合法乜嘢，我唔系讲呢一样嘢，我就想讲，如果佢哋唔系爱呢一个城市嘅话，点解要喺三十几度嘅高温？点解会热到嗰个地步？大家都好似融咗、傻咗，但系佢哋都要去讲呢一番嘅说话，我谂。每一位行出街的朋友最重要是讲他爱这个地方，爱香港这个地方。我少少意外的，因为我们成日平时我们都会说，哎，这些鬼地方，我们快点找地方走啦，移民啦，台湾好不好啊，泰国好不好啊。但原来大家讲什么都好，讲到尾，如果这个地方有难的时候，他哋都是愿意第一样出嚟守住呢一个地方嘅。我觉得呢一个爱绝对系好美丽。虽然琴晚已经有新闻稿出咗，豪仔都讲啦，系啊，有关嘅人物啊，佢话我收到噶，不过我系会照做嘅。咁但系点样呢？但我相信就系我哋香港人嘅呢一份对香港嘅爱系唔会走嘅。今晚又睇到另外一个报道，就系跳马王子，我哋香港嘅朋友啊，石伟雄啊，近期咧就攞咗两面世界赛嘅跳马金牌噶嘛。有记者朋友咧同佢做咗个访问，佢同大家分享咗少少佢嘅即系喺呢十年里面啊，佢喺呢一个作为一个运动员辛苦嘅过程系点。我谂佢呢一番鼓励自己嘅说话，我都好想鼓励一下所有香港嘅朋友。佢话任何人都会遇到困难嘅。坚持一阵是好容易的事，坚持到尾就是好困难的事来的。做任何事都会辛苦，辛苦的过程是因为进步，当你轻松的时候就是退步。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依然喜欢体操，所以他会坚持到尾，勇于追梦。香港的朋友，就算你几爱这个地方都好，要去坚持不容易，要继续行都不容易。但我相信昨天告诉大家，当大家原来都是香港人，都是爱香港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坚持应该相对会容易一点，我们一定会做得到的。风头火势，昨天当我去到湾仔的时候，遇到就是一班的朋友，他们是哪一个界别的呢？就是师奶界别的，拉晒横额，而且还打着鼓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师奶们，我们真的不可以看小你，你在社会上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很尊重。在我们直播室里面唯一师奶界的代表，他是桂花田。 冇咁讲，咁都系即系自己有心而发先去做嗰件事嘅，系啦，啱就做，唔啱嘅就唔好做啦。嗱，过咗端午节咧，嗰啲蚊虫开始陆陆续续出嚟揾大家啦。有冇发现你嘅厕所同厨房啊，成日都有啲蚊子仔飞来飞去啊？佢唔烦到你嘅。不过你见到佢就好想即刻拍打佢啫嘛，嗱少少 tips 俾大家，想拍打呢啲咁嘅小蚊子咧，飞虫嗰啲小飞虫咧，你首先你双手咧就要湿，整湿咗佢先，跟住咧上下拍打，就唔好左右，记住啊，上下拍打命中率好高噶，啊少少经验啦，不过。原来呢我刚才咁样教完大家系拍打佢命中率好高喎，但有专家就话喂呢啲飞得唔快嗰啲小飞虫呢佢叫蛾蕊啊。嗱嗰个蕊字有啲复杂嘅，系一个虫字边一个内字，咁系读蕊。咁叫蛾蕊又名蛾蟒。 又叫地沟蝇，系啊，苍蝇嗰个蝇啊。佢话你千祈唔好打佢，佢嗰啲蛾蟒咧唔打得噶。点解唔打得啊？喂，嗰啲飞虫嚟嘅啫，冇乜用噶嘛。啊，你真系，你知唔知佢喺边度生活噶？你知唔知道啊？如果你知道佢喺边度生活嘅，你啊，我想话你啊，掂都唔想掂佢添啊。呢啲蛾蟒咧，佢咧变成虫嘅阶段咧，系喺呢个化粪池啦。污水池啦，喺你屋企嘅厕所啦，啊排水沟啦，水槽啦，喺嗰度成长噶。咁啊，有冇咁即系呢啲咁嘅虫有冇咁中意喺啲污糟邋遢地方住啊？系佢就喺啲地方住，仲有啊，就系佢全身都系一啲细毛，毛茸茸咁。你谂下，佢啊除咗喺嗰啲污糟邋遢地方生长，仲全身系毛嘅话。只要你隻手拍打佢，你就變相同嗰啲 A 會接觸。你唔知佢喺邊度嚟噶嘛？佢頭先我所講嘅地方全部都係污糟邋遢噶嘛。嗰隻蛾蟢啊，就會帶滿曬啲細菌，甚至嗰啲病原體喺度。如果佢啊飛埋落啲食物度，佢都好中，佢都要食嘢噶。佢飛埋落啲食物度，你冇啊，冇諗住咁細點嘢，由佢啦，撩開佢就算啦。喂，咁你就會將嗰啲咧大腸桿菌咧就食埋落肚噶啦。所以咧，如果你用手拍打嗰啲飛嗰啲蛾蟢咧，分分鐘會將佢嗰啲菌咧散落去啲食物度之餘，佢話甚至咧佢有啲菌，你唔知有啲咩菌咧，佢會令到你會引致起呢個氣管敏感啦、哮喘等等噶。咁點啊？嗰啲嘢成日飛嚟飛去好煩噶喎，佢。咁佢話咧，專家就話啦，咁你大家頭先都聽到啦，佢中意喺邊度生活啊？你中意啲排水溝啊、水槽啊、廁所啊、嗰啲咁嘅地方噶嘛？咁麻煩大家啦，真係咧翻到屋企咧就睇睇啊，你屋企嗰啲叫做廁所啊或者濕立嘅地方咧，係唔係都仲係積滿水？真係要保持乾爽啊，因為佢哋真係最中意喺滋生喺嗰啲水裏邊嘅。咁所以咧如果屋企漏水，就梗係即刻去處理一下嗰個水龍頭啦。咁譬如有啲廁所嘅，咁你咪冚翻個蓋咯。咁譬如嗰啲植物嘅，真係唔好有剩嘅水喺度，有剩水倒咗佢。同埋你地拖嗰啲附近咧，通常都係佢中意滋生嘅地方嚟嘅。係啊，佢唔惹得嘅，因為佢真係好多菌啊。希望大家咧就見到佢嘅時候，記得你用個電蚊拍電下佢好啦，你就唔好用手拍打。如果唔係連 A 你手都係 A 嘅時候，你就污糟邋遢嘅啦，知唔知啊？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据讲呢、這个世界上已经冇嘢可以阻止到 咩咧？ 大妈去跳广场舞啦， 即系例如，尤其是喺屯门嗰方面嘅朋友系咪啊？ 冇错，据讲呢、這个世界上已经冇嘢可以阻止到香港人去睇啲大妈跳舞啦。 我想问下，仲有冇权可以阻止佢哋咧？因为佢哋好有钱、 啊， 我见到。因 为 我其实我上个星期已经想讲，因为我睇咗一段片段咧。 你都想去咧？ 喂，梗系啦，我自己睇完啦，都觉得热情澎湃啦。 我的热情哇，快啲伸条脷 哇！ 据讲呢、這个世界上已经唔知道有冇老婆可以用方法阻止佢老公走落去睇呢啲大妈跳舞啦。老公使唔使睇到隻眼反白，脷都伸埋贴到咁实啊？跳舞， 仲要我谂所有嘅老婆睇到，另外一样嘢最气顶嘅就系，我叫你俾家用啊，有咁难？点解你俾贴士佢哋？睇下我都走埋入啦个贴 士 嗰度， 系啦， 系啦。嗱，我睇到嗰段就系咁样嘅，有一位嘅女士啦，嗱，衣着唔算好性感嘅，即系讲真，可能系背心都唔算系小背心，一条连身裙咁样，少少 V 领啦，又唔系 deep V 嘅，但系佢咧其实真系唔系。好使唱，佢只不过揸住个麦喺度嘅啫。跟住咧，但后面就好多人喺度助兴，就话俾啲乜嘢咧？就一位嘅男士就攞住一沓嘅20蚊纸，逐张逐张逐张俾，俾咗11张，最后尾俾咗张500蚊纸。 哇！ 即系俾1000蚊嘅 啦。唔知20蚊纸啊嘛，10张咪200蚊， 加咗500蚊纸都系 700蚊啦。 700蚊未去到，你又报大数啦，唔啱啊吓，系啊。 阿天华，我去唱嗰阵时，佢惊佢70蚊 啊嘛，唔系咩？ 十张 系啦，就系嗱呢个，但系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啫，其中一段片嚟嘅啫。 同埋你见到嗰个唔系最唔性感嗰啲啊，有啲 咁你见到啲乜嘢咧？又 咪就有啲片。本来穿着白色小背心，下面是即系中间热裤啦，打开咗个肚脐啦，讲到好似好保守添，我哋其实呢啲好多人都咁着噶啦。M K 嗰度 呢个系大妈啊嘛，系咪啊？ 咪大妈都有权着到咁噶？ 唔系，我知道，即系话大妈都 其实佢又未去到，佢未到阿婶嘅。其实你觉得佢咪即系你行过，你见到佢阿姨嗰啲咁样咯？嗱，用呢个比喻你会准确啲啦。老婆系会罩忌嗰啲人咯。 哦， 系啦。 即系点解咧？即系个样有少少邪啊！ 即系小三 邪 嗰啲 feel 系嘛？ 总之佢个样你会即系我代入去桂花田嗰个眼光咧，行开又话做咩望咁耐啊？即系会 系 嗰啲咁样 有呢个感觉。 乐乐咁咪作死啊！乐乐做咩行嗰边啊？望阿妈 系 啦，即系似系嗰种咁样咧。系啦，咁但系而家好似阿祖话斋咧，屯门嗰度咧嗰几个公园咧，就话佢哋而家就嗱，佢起码喺镜头报道影出嚟咧。佢真係冇做咩不道德嘢嘅，佢只不過係著得真係 有人在歌在舞，有用一啲音響咁樣。 但係佢真係貼身嘅，因為咧其中有張相咧就係個阿伯咧，就俾頭先嗰個講個白色小背心咧，同埋呢個熱褲嘅即係大媽咧，真係真係攬住嘅喎，一個佢真係搭住佢膊頭咧，你可以話。跳嗰啲拉丁舞、交際舞都係咁樣黐住㗎啦，有陣時你都面貼面㗎啦咁樣。 呢啲藝術嚟㗎嘛，有身體接觸係咪？唔一定係鹹濕。 無奈無奈過百奈。 咁但係佢係咪真係拉丁？兩個都係拉丁先。 咁可能學下嗰陣時。 佢可以跳第二啲舞啊？邊個話唱小太陽啊？我試過叉烏肥有藝嘅時候唔唱得㗎啦。 係啦，你諗下，我試過叉烏都要 捉 下個 叉烏肥有藝啊！咁樣佢都可以咁㗎。 你可以點解可以將呢一首歌都唱到咁鹹濕？ 这是胡兵，这是醉，这是胡兵，这是醉。 你都试下去屯门嗰度一个咋？我真系冇咁佢咁高嘅想象力。 你睇下，唱埋下边嗰句真系劲啦。水军啊，水军啊，跟住最尾点啊？冲茶啦！ 真系想一 锤 执落 去，你想一锤，我想塞我只脚入去个口度，等佢冇得唱噶，你知唔知啊？ 佢最惨系咩？嗰个阿伯可能世面见得少，又或者佢好耐冇人咁样当面唱歌俾佢听， 红都变晒啊！佢 除咗红都变晒之外，佢白都眼埋啊！ 吓咁晕咗啊？ 系啊，唔系佢反眼啊，即系直俗称嘅。高清眼啊！ 哎呀， 系啦，高清眼啊！ 拍摄咗咁重要嘅一刻， 然 后 佢仲要咧扮埋 Michael Jordan 上篮啊嘛，伸埋条脷出嚟啊！就系呢张相咧，俾人哋影咗之后咧，就话 high 爆， 阿伯真系少出嚟行啊！ 佢定力少，真系定力唔够，系啦。 估即系佢遗忘咗一件事，就系而家啲人会拍片噶嘛， 冇所谓。 佢自己自嗨唔紧要啊，即系佢会觉得哦，喂，你情可原啦。 阿伯佢估唔到咁多嘢， 系啦， 嗰啲叫做忘我啊。 即係嗰啲叫做好似我哋後生女咁樣咧，世界將我包圍，我誓死都要嗨反眼。 佢自己覺得自己 MV 裏面嘅男主角， 就係、是、佢已經係成為咗吳彥祖，攬住佢嗰個就係楊千嬅，係啦，總之就我真係誓死都一齊啊！壯觀得有如懸崖的婚禮。 但係真係咁俾人拍完之後仲得點？ 然後佢同記者講咧，佢就話：佢哋仲好過我屋企人啊！我當咗佢哋女朋友噶啦，而家。 哦，系啊，佢直情幻想埋呢样嘢添。 唔系咁，因为你谂下啦，阿伯啊嘛， 佢自己一个啦， 阿伯都要搵女朋友。 唔系，系啦，可能嗱，你当佢屋企有人嘅，但可能屋企嘅 冷漠啲， 就已经好似阿田平时打牌输咗个样咁样。 其实嗰个系咪阿华嚟噶？ 阿华又未去到咁，阿华见过世面 嘅。阿华呢排有冇去屯门啊？ 冇。 系啊，你俾唔俾佢去屯门啊？ 阿华最近有冇 无端欣赏一啲文娱嘅活动啫？ 阿华有冇戴帽啊？呢排 冇。 哦，好啦，阿华有系啦，所以佢去到嗰度就戴帽咯。 全部系啦，全部一出门口入咗 lift 之后先戴嘅。 唔系，其实你有你认真讲嘅话咧，咁啲阿伯真系有呢种需要嘅。 诶，佢有啲即系攞翻个小满足咯，我谂 系真系有翻少少，你话有啲温柔香。 但系问题你唔系公开地喺个街个上面啊嘛，呢个公园嚟噶嘛，公众地方嚟噶噃。 系啊，都比较惨啊，就有啲阿妈咧都话都唔敢带细路嚟呢度。 但系其实讲真，唱歌跳舞又未到太咸湿嘅嗰件事。 唔系唱歌跳，唔系其实佢有滋扰到人哋噶嘛，喺个公园度佢离开 咯。你可以用声浪咯， 但是你在公众地方去咁样咁亲密行为、啊， 佢都咁个揽啫，又未去到有咩猥琐。阿伯最衰只眼就定力细啲啫嘛。其实如果你话佢一面严肃嘅四万，佢唔好四万咁啊口。佢 唔好住，咁样嗌咗出嚟。 嗱，你佢喺外围去望咪算咯，但系佢要行埋到咁近，仲要俾钱。 咁支持佢啊嘛，人哋都话啦，你要睇 show 你都要俾钱噶， 你都想 买 第一行嘅演唱会飞压首位啦。 系啊，你都想揽住刘华噶，你唔想摸佢六嚿腹肌咩？ 睇 show 系要租场地嘅， 系啊， 系咪要买飞噶？ 系冇错，所以其实佢哋而家咁嘅做法咧，的确都会令到人哋有啲困扰嘅。但系阿伯嘅福祉，佢边个去鼓励咧？借小护兵车先追。 分別在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附近用火損毀一架警車，以及跑馬地分區警署附近用火損毀警署外牆。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為華南沿岸地區帶來驟雨，同時同一道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是影響廣東內陸。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天氣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雷雨。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574点，升608点，成交金额42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19点，升咗1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1.2，升10.8；中国平安87.6，升2.35；建设银行6.34，升1.6。友邦保險76.5升2.2，盈富基金28.1升7毫，工商銀行5.69升1.2，港交所257.8升7.2，華夏滬深341.75升5毫。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3，英磅9.981，瑞士法郎7.92，澳元5.476，加元5.909，新西蘭元5.212，歐元8.8763。每百日元兑港元7.2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1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11点，升226点。港金现价报125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0.03美元，卖出1330.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上桥位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咁但系去观塘方向车龙都仲系好长噶，而家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彩虹村上桥位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去观塘方向咧，而家龙尾去到风力楼嘅。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爱护动物协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 渡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系正常，不过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长啲，龙尾去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老道近住律伦街啦，来回方向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依台有快乐吧，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我爸爸当然快乐啦，因为可以穿我的二手衫。 但你爸爸高过你的噃。 我是曾志豪啊，我肯定是一个快乐吧嚟噶，我每次唱歌俾啲仔听，佢哋都笑噶。 咁又真系几好笑嘅。 我是桂花田啊，我最快乐就是见到我爸爸。 阿田好感性啊， 可以问佢阿爸攞零用钱啫。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是快乐吧。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我都好似卯港天气喎，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嗱，今日咧天气炎热嘅，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头先咧我翻嚟嘅时候，轰一声好大雨，有几阵骤雨或者有局部地区性嘅狂风雷暴吓。 系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阿田，你又好中意睇电视剧噶嘛？系咪？而家你喺睇嗰个大台，你都走唔甩噶啦。佢当中有一线嘅剧集咧，都好似 唔系噶，有啲都表嘴噶。 唔系，但系佢成年嘅时间，我讲嘅系都系播紧内地嘅电视剧啊嘛。 而家都有啲本地啦嘛， 系啦。但系都仲 本地就系时装剧多咯。 系咪嗰个白色嗰个咩啊嘛？系咪啊？ 咩白色？白色系啊， 系咯系咯，马明嗰个嘛。 今日先开始啫。 哦，系咩未做咩？原来。 但系内地嘅电视剧啊，即系之前播，你有啲都话其实嗰个 啊系有啊， 数系几高噶，系咪啊？ 真系都几高。高嘅，诶，古装剧咯，内地古装剧咯， 前阵子 做紧天，诶，雨天啊嘛， 我嗰日一路去按摩咧，咁佢开咗电视，我都听到晒咯。但系咧，我想话，我顶唔顺佢啲广东话配音嘅，即系咧，你听到几句咧，配张无忌嗰把声冇嚟神气，咁有冇搞错嘅？ 唔系，咁你话张无忌个角色系本身都系嗰啲即系吊儿郎当、无厘两可嗰啲咁。 又唔系吊儿郎当，佢优柔寡断嘅。 系 优柔寡断，同埋冇嚟神气争好远嘅。 系啊，同埋讲嘢好快咯， 讲 嘢好快。同埋阿边个嗰 周志 啊， 唔系 周 志啊，竟然记得，竟然记得。啊，马唔叫师傅，师傅。 周知啊，佢唔系用翻阿周海媚把声咩？ 唔系啊，周知啊， 周海媚 啊，佢年轻嘅时候佢就系周海媚，佢而家变咗灭绝师太，咁佢有冇用翻周海媚把声啊？灭绝师太。 都好似 都唔系啊， 好啊， 都系用国语， 我唔知啊，我都系听广东话，因为 转 like 啊嘛，听翻， 但系当上个礼拜咧出咗咧就呢个中国广播电视总局嘅一个最新嘅规例之后咧，我极度怀疑啊吓，呢个我自己谂远咗嘅啫，我极度怀疑，其实究竟将来喺内地仲有冇电视剧可以推出咧？ 系咩？点解 咧？又有新一批嘅 之前有限古令嘅，系咪先？咁啊，跟住就耐即系冇耐之后就话唔得啦，咁啊啲古装剧。 劇都繼續出啦，係咪？但呢一個咧就傳咗咧就有20條新嘅規例出嚟，就係話咧，如果你哋要寫劇本嘅話咧，你就要遵循住呢20條規則㗎啦，咁樣。 有邊20大唔可以做嘅？ 其實我會話嗱，我會讀曬出嚟嘅，因為真心好笑，我真係好想知仲有啲乜嘢戲可以拍。 上次有鬼口水話唔得㗎嘛，即係有 勁過，我會話嗱，今次首先 聽下先 歷史正劇之外，其他古裝劇一律唔准拍。呢個係第一點， 即係除咗有歷史正劇之外，可能作為一種背景，即係譬如啲咩雍正王朝嗰啲 friend 之外， 其他類型 古裝劇 唔 準， 一輪唔准拍。 咁咪即係話金庸先生嗰啲咪唔得咯？ 嗱，我就咁睇嘅時候，我都係咁樣 read 喎。武俠小説啊嘛， 係啊。嗱，第二樣嘢，拍攝過嘅劇或者電影，如果再次拍攝同樣嘅主題或者內容都禁止， 即係你 即 係 得一次， 因為拍過㗎啦嘛，係咪？你想再翻拍嗰啲咧，唔可以再拍啦嚇。 我即係用啲拍嗰秦始皇咧，只係得你一部嘅啫，其他唔得啦。 即係我哋淨係最後可以睇到而家對上一次香港個《倚天屠龍記》係邊個拍嘅咧？ 我唔係啊，你睇邊個都冇㗎 啦， 咩《倚天》都冇啦，因為《倚天》唔係歷史 啊嘛。我咪話咯，最後一次啦已經。 哦，係啊，真係啊。 第三點。如果內容出現未婚產子嘅話，唔可以有 未婚產子都唔得。 你諗下，即係嗱，而時裝劇啦， 楊過出唔到世，楊過係穆念慈我楊康俾佢咁樣搞完之後生佢出嚟嘅，邊有成個親啫？ 哦，咁神雕俠侶就 冇咗神雕俠侶，楊過冇咗， 或者你要改咗個楊過冇咗。 大前提武俠片係唔拍得噶嘛？ 係啦， 係 啦，冇咗啦， 係啦，嗰啲我哋抹走佢。我哋就算諗下現代劇啊嚇，嗱呢個就傳出嚟啊，唔知係咪真啊嚇？我哋可以繼續數落去。下一個咧就話男女主角發生過性關係嘅唔能夠超過三個人。即係如果你係男主角， 多次唔明 嗱，即係你嗰個角色啊， 可以有三個性伴侶啊， 係咪咁啊？ 即係有陣時你有個前度，你有個前妻，你有個現任嘅，咁已經唔得㗎啦，因為你 分咗手㗎啦喎。 喂，講到明㗎，你聽唔聽到？即係就話唔可以發生性關係超過三個人。 哦、我以為佢話唔可以一日有多過三次。 即係唔可以哦，咁唔係啊，係啦。而另外有啲嘅題材咧、 啊，你聽乜嘢？係啦，黐線、 啊，我都話你黐線啱㗎啦。 即係三次太過分啦，你都覺得 三個人啊，我都唔知你會點解咁聽㗎。另外佢就話咧，有啲嘅題材 同一時間咋嘛， 唔係同一個題材， 即係唔准三 P 咋嘛？佢意思 係唔係啊？系啊，你咪要我落戏啊？ 咁即系话， 你咪要我再 讲 多次俾你 听 啫。 听讲，即系韦小宝又唔出现得啦， 一定 七个老婆唔得啦。 又归翻大第一条讲咗武侠片系 唔系啊？历史正剧佢可以话我系韦 小 宝 唔啱噶嘛？ 系啦， 冇噶嘛？ 喂，咁喂，所有皇帝片唔拍得噶？ 啊，系《后宫佳丽三千》 都系嗰句古装剧系唔 历史正剧啊嘛？咁我开本来可以拍历史正剧嘅，哦，一去到《后宫佳丽》咧，佢就自己啦，皇上。今个月我哋后宫佳丽有两个， 系啦 ，得两条牌，两条条件俾你拣啫。 跟住就话大胆，朕得两个妃嫔，要挨到几耐啊？套剧播完啦， 所以套剧咧系得一集嘅啫。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即系冇晒嗰啲前段啊，嗰啲宫女入宫嗰啲咁样，乜都冇啦，啲妃嫔嗰啲嘢，一嚟咧就已经系皇帝对皇后两个咯。 咁、哦、就啱啦，从一而终咁样。 咁仲要话咧，佢从来都唔会同啲宫女有任何超友谊关系嘅， 冇 嘅。 宫女自己得去嗰煮饭。房啊，廁所房啊， 但系点解皇帝你每晚都会喺唔同嘅宫女嗰个地方度过夜呢哦，都系主为琴棋书画啦，我哋冇其他嘢。 鞭策下佢，睇下佢做啲咩啫。 好嘅，好嘅， 再数落去，例如 好兴奋啊，听到 家人之间咧嘅内容啊，就算你一家人好啦，系咪？我哋宣扬 family 啊嘛， 唔准有斗争， 唔可以， 唔准闹交， 家产。 哇！溏心風暴冇咗， 冇咗， 冇咗！哇！第一時間佢向住我哋嗰啲劇嚟去 ban 嘅 喎。 其實內地都應該有類似嘅題材嘅，應該，但呢啲都唔可以有啦。男女主角唔可以做違法嘅行為，即係佢做住任何嘢，總之有違法嘅話都唔得。 嗱咁樣 咩嘢？ 冇辦法啦。佢男女主角唔得啫嘛，其他我哋好多第二线嗰啲，即我要俾个位安个位俾佢哋。 咁 但其实佢哋都系主角。 咁我讲埋下一点俾你知，你就知道真系冇咁容易俾你击破啊！ 有好多片又唔见咗噶咯。 系， 首先古惑仔呢个系列冇咗啦，系咪？郑伊健嗰啲全部都系违法噶嘛，做嗰啲 啊。 就算你话嗰啲爱情片啊，你头先即系我哋讲嗰啲经典港产《天若有情》冇咗啦。 系。 阿刘华咁样打烂个玻璃攞婚纱， 唔得。 呢啲又系 违法嘅行为， 违法 唔得。全部有违法唔得， 男女主角咁点啊？个个都彬彬有礼嘅， 啊，皇上你好啊！ 喺自修室啦，所有嘅戏都喺自修室度拍啦。嗱，你头先话今日侧边隔篱嗰啲人做得唔得咧？都唔得。例如佢就话咧，所有嘅角色咧系唔可以从事同风月场所周边有关嘅职业，即系例如咩咧？ 乜乜晒？ 唔系、啊，就算系 风月场所 嗰啲固之而唔得啦。就算你喺个夜总会度做收银。又或者個男仔咧喺個門口啊，幫人哋代客泊車，呢一啲咧叫做周邊擦過同風月場所有關嘅職業都唔俾。 我喺風月場所對面賣報紙得唔得啊？ 唔得，冇呢個。 但我係靠啲嫖客嚟幫襯 嘅 喎。 咁就唔得啦，因為都係同風月場所周邊勒到有關係嘅。 四大明珠咪唔拍得咯？ 冇噶啦，係啦，金瓶梅又唔見咗咯。 咪就 嗰啲係古裝嚟嘅。 啊，咪先。 係啦，都係翻返去第一點， 都 係唔得噶啦。 係 啦，你俾翻啲現代嘅例子。 咁樣啊。 嗰啲 咩哇，又讲翻啲好靓嗰啲咧，咩星星月亮太阳嘅映照女郎啊，嗰啲冇晒噶咯。 其实嗰啲不嬲，内地都冇噶啦。 系咯， 嗱咁样精装追女仔又冇晒啦。 咁又冇风月场所 嘅。唔系个男女主角做坏嘢啊嘛。 佢又冇违法，佢整蛊人啫。 系啊 ，OK， 都未违法嘅。 但系 叫你饮收缩水嗰啲算唔算违法啊？ 我唔知啊，我谂嗰啲，我睇下有冇下面即系仲其他吓，例如我哋香港咪之前有个酷魔。嘅我哋嗰啲飛機師嗰啲拍唔拍到咧？佢有係第九條就咁講嘅，航空嘅題材必須要民航局去審視咗嘅，而民航局要求唔能夠表現空難、消防嘅題材。嗱，佢就要審視咗，就講到明，即係譬如如果你有跌飛機啊嗰啲唔可以講嘅，消防嘅題材咧，即係如果你喺架飛機度有火燭啊嗰樣嘢，呢啲都唔得嘅，即係都仲有機會有得拍。 即係冇意外嘅，坐真飛機都係好安全啦、 要喺呢個方向啦。 嗰、時我睇 想出發嗰啲咁樣。 我最記得咧就係日劇咧嗰套 Good Luck 咧，咁因為其實佢係有航空公司贊助噶嘛，就係全日航空啊嘛。咁但係你點都要佢安排咗個劇情，就係話有一啲飛機意外影響到嗰啲機師諸如此類嗰啲咧。佢嗰陣時個安排就係好巧妙咁樣咧，就話阿祖你做咩屈不得志咁樣？佢話其實想當年我唔係喺全日航空度做嘅，係咩？你喺邊間啊？我喺半日航空度做嘅，嗰度發生咗空難咁樣，所以就發生空難咧。就係、是、第二間航空公司， 就唔關佢， 佢就避一避開。咁佢可唔可以全部啲空難都係發生喺嗰啲即係阿婆羅奶嗰度啊？ 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啦。 咁我咪避一避咯。 總之要民航局佢審批咗啦。嗱，醫療題材成日都拍啦，嗰啲醫生嘅故事係咪？ 唔準有醫死人嘅。 啊 冇医疗事故， 我唔明啊！ 唔准有病人， 医疗题材 唔准有死人啊！ 只能够拍妇产科，但系唔可以有 影佢生产过程。 唔，梗唔可以啦。嗰啲系咪都唔可以噶？但系唔可以，仲有医患矛盾。我唔好明呢四个字。 即系话咧，嗰啲病人同医生啊，譬如话咧，你而家系咪乱咁收费啊？你系咪医死我老豆啊？你系咪搞到 我？即系冇呢投诉啊！ 唔准有呢啲咯， 而只能够拍妇产科，因为可能咧就生仔嗰一刻好喜悦啦，系咪？ 同埋全部都赞咯。多謝你啊， 苦 方勝手，你令到我老公生到仔啦，而家 妙手人心啊， 係啊，係 啊， 好開心啊！ 即係喺醫療上面咧，咁多個科目咧，只係可以拍婦產科啊， 係咁寫嘅，我講咗㗎， 正啊，真係。 另外嗰啲咧，咪成日都有嗰啲警察啊，嗰啲戲嘅係咪？係 啊係啊， 辦案人員都有新嘅規矩喎。如果你要寫到呢類型嘅題材， 唔準， 你唔準乜嘢啱嘅？你估下，估下，估下， 冇間諜。即係嗰個無間道，警匪片唔准再有無間道啦。 警察唔可以 開槍，唔係唔准做壞事。 冇開槍， 警察一定唔可以係壞人。 係啦係啦，唔准警察冇開槍， 冇收受賄賂。 嗱 呢啲咧，頭先第六點就係男女主角唔可以做違法嘅行為 啊 嘛， 係喎 包咗噶啦。而佢多咗一樣嘢就係。如果是那些 CID， 總之你是警探啦嚇，唔可以愛上罪犯。嗱，成日都會有呢些嘅橋段噶嘛，你捉捉下佢，跟住你就會愛上佢噶嘛。 係啊係啊， 呢啲佢哋就覺得唔道德啦，唔可以有。 OK， 唔係，咁我哋香港嗰啲都係嘅，成日都話嗰個阿 Sir 高級警官就唔可以同嗰條針啊，即係嗰啲線人啊，叫做係唔可以同啲線人有關係噶嘛。 咁但係嗰個同編劇嘅創作限制係兩樣嘢嚟噶嘛。 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咁嘅嘢嘅， 係啦嗱。呢個係另外一點啦，嗱，仲有好多嘅，即係例如就話咧，唔可以有你可以有黑社會嘅題材，但係唔可以洗白黑社會， 即係佢唔可以突然間咧話 佢從政唔得噶啦， 唔係你唔可以話原來佢咁樣做都有苦衷嘅，譬如佢係黑社會咧，但係你唔可以話佢係一個孝順嘅老豆咯。 即系咁样就靠顺仔咯，咁啊唔得噶啦。 系啦， 佢要坏咧，就要由一出镜开始咧，佢就已经系搞阿婆啊，搞阿婆啊，搞阿婆啊，一路搞到最后都系搞阿婆。如果佢突然间扶阿婆过马路咧， 系 属于洗白噶啦。 你呢个好好，因为佢仲有一点咧，就话黑社会背景嘅人咧， 扶阿婆过马路啊， 唔能够有明显嘅人性闪光点啊。 冇错， 即系意思就即系话， 你坏坏到尽噶啦。 系啦，你要扶阿婆过马路嘅话咧，都唔得，因为令到你有个闪光点。 即系你净系可以 咁样 做，系靓坤咯。即系你要当年吴镇宇嗰个角色，你又一开场就已经攞可乐樽嚟爆啊陈浩南咧，爆到去最尾搞到人哋家破人亡咧，你中间唔开突然间话，俾五蚊你啦，俾五蚊你买零食啦，咁样唔得啦，有人性闪光点。 嗱，佢唔单止系黑社会嘅角色吓，就算一啲叛徒或者古装片嘅汉奸啊吓，都唔可以有任何人性嘅柔弱点，即系例如临死之前挂住自己个仔，都唔得。 我唔可以见我太太最后一 面。得，咗佢啦，死咗啦，你已经。 叶问得，叶问阿林家栋嗰个角色冇咗啦， 冇。 因为林家栋个角色咧，即系叫咗一半汉奸啦，因为佢帮佢做翻译啊嘛。但系佢中间咧有试过同阿甄子丹咧大嗌，佢就话：我都要养家噶，你估我想噶？你一个打十个我唔得噶，嗱唔得，因为你会同情咗林家栋。 系 冇啦，冇呢回事啦。 其实点解唔系话？可以咧，即系叫啲人系，即系点解要啲人要坐监？希望可以改过自身啊 嘛。 咁点解嗰啲即系唔明啊？即系唔系话拗啊？即系话咁，其实呢啲人都可能会有呢一面一方面。 佢而家就唔希望咧，你有嗰个思想混乱啊。究竟佢系好人定坏人咧？ 坏就 佢系坏人嚟噶，但系点解佢会有做一啲人性光辉嘅嘢咧？ 佢临尾可能佢临死之嗱，佢而家连片里面都冇。咁佢临死之前嗰一刻，我都可以挂住我老婆啊，挂住我妈。 唔可以嚟讲，佢就系想话俾你知，就系如果你做过一个坏人嘅话咧，你就冇好报噶啦。 系啊， 你都唔你系一个坏人，你就 系 坏到透嘅， 冇错。 唔系啊，但系你可以咁啊嘛，譬如佢可以咁样话，我真系我知道临死一刻，我想见翻我屋企人。咁跟住咧就系话俾你一个结果，你系唔可以，因为你坏。咁你可以唔俾佢见嘛，但你唔可以控制佢，唔俾佢谂。 因为咧，我觉得佢系突然间咧倒退咗去咧文革期间咧样板戏啊，样板戏最大嘅特色系咩咧？中间分明。中间分明咧， 分明得好紧要啦。 佢系完全即系其实阿祖你做戏剧，佢系最清楚噶。佢唔可以俾个角色有任何立体嘅一面咧。 冇， 佢系平板，系一个坏人。 佢就由头坏到尾，佢系好人就由头好到尾。 佢系土匪恶霸，佢系嗰个座山雕啫。嗰阵时样板戏里边系自扫威尔附身，佢系嗰个土匪咧。佢系由最尾嗰一分钟佢都系土匪，佢唔会有好人嘅，因为咧佢最 良心发现啊，各样嘢都唔会出现嘅。 因为 点 解咧？佢最惊就系啲人民咧会有混乱，就话咦唔系，佢虽然系土匪啫，但系其实佢有人性光辉。咁即系话，当我哋喺剿灭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唔需要赶尽杀绝，我哋应该尝试改造佢，应该手下留情。 系啦，咁其实 佢就唔容许啊嘛。 因为你拉人坐监，你都有改过自身啊嘛。就算嗰个人犯法都唔使 所以咧 即系射枪， 你见佢系平衡噶，坏人唔准有好嘅一面。好人系绝对唔可以喺街边督 犯， 系 啦， 做坏事。喂，佢咪唔希望你有呢种混乱咯？哇，好倒退啊， 好倒退， 倒退去到文革期期间。 我讲埋最尾 嗰两 点俾大家知，跟住我哋就可以一齐谂下，究竟仲有啲咩内地嘅电视剧可以拍咧？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唔可以讲及未来嘅题材，连未来都唔可以。 未来警察今天要出发， 得对唔住啊吓！ 所有嘢都系 back to the future。 系咪惊你幻想啊？ 系咯，即系将来会系点？你有嘢想讲就用将来去表达咁样。 譬如你话呢度系2069年嘅中国，跟住于是乎咧，你突然间话呢度有选举咁样， 系 啊，哇！ 最后一点，校园题材都有管制。男女生嘅感情条裙 唔准短过三寸， 唔系发乎情止乎礼啊，亦都唔可以因为情爱而去寻死觅活咁样嘅。 师生恋一定唔可以出现啦，系咪 啊？呢啲梗系唔可以啦。男女生嘅感情啊，即系你哋想年轻嘅人啊，佢哋做咗啲不轨嘅行为，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啊，吓越轨咗都唔得啊。 哦，即系唔可以寻死觅活嘅话咧，即系咧分手全部都系话。桂花田，我同你分手啦。 哦， 我真是很伤心，但是冇问题，我明天也会继续温书。咁我咪明天见咯。 我哋大家全部都系和平分手嘅。 系啦，我哋唔会喊嘅， 冇情绪嘅，冇激动，冇伤心嘅。 所以那些年拍唔到噶啦。 咁我哋究竟有啲乜嘢第时国内嘅电视剧可以睇？ 我知，我头先谂到啊。 系咩啊？ 根据咁多咧，日本超人打怪兽。 事冇事，一定 得咯。超人咧就系唔会坏嘅， 坏人就坏到底。 系啦，怪兽咧亦都唔会扶阿婆过马路嘅，系啦。但系唔系话未来科幻， 系 超人。 超人未来题，超人唔住你犯咗第十九点，再嚟个，仲有冇？仲有冇？ 超人啊，佢发放死光枪嘅时候嗰啲咧，佢会打烂啲建筑物咧，佢属于犯法。唔得噶咯，真系！ 我谂都冇嘢可以拍噶啦，赞扬个政府嗰啲咧，净系得嗰啲咯。 不如又净系拍教电视啦，我大派用场啦，我系一只三角。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想想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剛才我哋好努力咁樣揾下有啲咩題材，但發現越揾越多禁區。 係啊， 我哋連白雪公主都諗埋啦。 唔係，我哋連卡通片啊，因為卡通片已經係最好啦，小朋友睇得㗎嘛。係 咯， 叮當啊、IQ 博士嗰啲一定唔得 啦。唔得 啦， 因為紀安啊、牙刷仔嗰啲會蝦人㗎嘛。 但又唔小心會裝到鄭怡聰嚟嘅。 係啦， 係啊， 所以 係啊，科幻啊，你有咩又探 未來？ 係啦，嚟自未來。 又有係 啦，跟住我哋話白雪公主得啦啩，係咪先？白雪公主冇做壞事啦，唔得。 都係 kiss 啫，係咪？ 因為巫婆咧。皇后啊，佢曾经派过嗰、那个一个侍卫咧去暗杀白雪公主，个侍卫竟然唔舍得杀白雪公主， 有嗰个恻隐之心， 有恻隐之心，因为坏人最后有人性闪光点， 系啊，佢冇坏到尾。 仲有魔镜，魔镜呢个世界上边个最靓？你魔镜咪一个科幻嘢系咪先啊？ 系啦，不过佢喺伴侣上面，我哋有啲相确嘅，究竟王子系佢唯一伴侣啊？ 定系七个小人？ 嗰个系得你自己谂嘅。 我唔系，我冇话七个小人佢讲噶咋？ 唔系啊，嗰个伴侣啊嘛，你话？ 唔系，我讲紧皇后。有几多个伴侣啊？ 咁我哋咩都冇得睇噶咯，我哋之后。 有皇后系继母嚟噶嘛，咪唔得咯？ 继母点解 唔得啊？佢冇话继母， 佢冇话继母唔得，佢就话三个性伴侣啫嘛。 你仲想再加多啲啊？再加多啲就真系乜都唔使拍噶咯。 我哋啲听众一齐谂下， 仲有咩？ 究竟有咩戏可以拍到？ 系咯， 咩卡通片可以上得玩？ 我已经谂唔到啦。我头先最近嘅就系教电视噶啦。 啊，真系。 系咯。 你有三角龙啊嘛？你话系咪？ 唔系三角龙啊，牙 虫村嗰啲朋友咧可以出嚟啊！ 你坏人嚟啊！ 但 系 细菌大王， 细菌大王又唔得。 佢哋试过话，唉，我哋都系认输啦咁样。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首度开腔回应寻日市民游行反修订逃犯条例。他說從遊行見到市民對修例仍然有憂慮，會密集解說今次修例的目的， 尤其最新提出的六个额外保障措施，即使立法会通过修例，当局仍然会继续做。 加强人权保障的方面，听到有个说法就话，哦，唔系你讲咗就算数噶噃，我哋要系好有信心呢啲人权嘅保障系得以落实。咁所以我哋系会令到呢啲额外嘅人权保障咧系有法律嘅约束力。原意咧系保安局局长喺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嘅时候，会以一个政策嘅声明去提交俾立法会。所謂立子傳召就成為是政府和立法會的記錄的一部分，所以是有約束力的。事實上即使在逃犯條例裏面亦都有一條條文，就說我們在啟動這些個案移交的時候，除了要符合逃犯條例的各方面的要求之外，亦都可以和申請方或者請求方有一個的條文，條文裏面是可以加入進一步的限制，即是說請求方必須要承諾可以滿足到這些進一步的限制，我們才會考慮移交的。所以我們現在今次有這些額外的人權保障是有它的法律的約束力，這個大家是不需要擔心。至於保安局局長打算在二讀辯論提交的政策聲明，我們希望在恢復二讀之前就可以用某一種嘅形式咧，係知會到立法會嘅主席啦，同埋立法會嘅各位嘅議員，等佢哋可以喺辯論嘅時候咧，更加好掌握到政府喺保障人權方面嘅決心同埋做法。第三個工作咧，就係我哋特別係聽到有幾個政黨喺昨晚提出，就話若果呢條條例通過之後咧，政府是需要定期向立法會匯報條例的執行情況，就涉及到究竟是移交的個案的國家、地區、個案的性質、處理是否符合到人權的保障、程序的公義等原則。這個我們是完全接受這個建議的。 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說，凌晨發生的警民衝突是源於政府昨晚大約11點發出的新聞稿引發，因為新聞稿表示條例草案將會如期在星期三在立法會恢復二讀，加上警方午夜清場，另一批年輕人感到憤怒，認為意見得不到合理尊重，他認為要譴責的是特區政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一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3点，升544点，成交金额48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3点，升13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9.8，升9.4；中国平安87.45系升咗2.2；建设银行6.3，升1.2。工商银行5.66升9仙，友邦保险76.35升2.5仙，盈富基金28升6毫，港交所257.6升7蚊，华夏沪深341.7升4.5，中国移动70.1跌咗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91，澳元0.697，加元1.328。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4点，升200点。港金现价报12,5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9.29美元，卖出1,3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次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彩虹村上桥位嘅交通意外啦，喺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观塘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维利道。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车多，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2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1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找到一份工作环境好、有意义又学到嘢嘅工就好啦。 有机会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举办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电子教学支援员咪系咯，你可以咧喺学校一边做嘢啦，又一边接受在职培训，协助咧学校推行电子教学噶。 听落好吸引，有冇多啲资料啊？ 有啊，6月12日喺油麻地青年会专业书院有中央招聘日啊，你都可以去睇下噶。 哦，但系咧，我冇接触过电子教学，得唔得噶？ 放心啦，你喺入职之前咧可以免费入读咧培训课程，增加自己对学校 IT 系统、电脑程式编写、STEM 教育应用同埋教材制作嘅认识，完成咗培训啦，仲有津贴添啊！ 又好，咁等我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网页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朋友，你寂寞吗？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嚟到广播读人妻信箱啦，嗱，每个星期咧都有好多搞笑嘅夫妻新闻嘅，今次又唔知道遇到啲咩事情咧，嗱，我即刻去到啦呢个现场吓，啊，嗰度咧有啲咩人咧，系有个咧喺同佬睇紧买送篮嘅老婆，咁啊有个极力阻止佢老婆买呢个篮买送篮嘅老公，我哋去到现场啦吧。 哇，遮住咗啲啱啱俾嘢，哇，好靓啊！我好好需要咧买餸嘅呢个，真系正到爆啊！衰佬啊，你只眼细啫，你唔系都唔识睇电脑嘛？你过嚟望下啦，衰佬。 点啊，老婆？ 你 唔係又話你呢個你都想買， 梗係呢個啦。 你冇發燒，你冇病啊話？ 哎呀，老公，你望真啲先好靚噶。 我望到好真噶啦，你真係 唔係望我啊？你望我就固然靚啦，我叫你望住電腦嗰個攬啊。 但呢個攬你諗住買咗嚟做乜嘢先？ 唔係話買餸咯。 佢攞嚟買餸， 唔通裝你上山咩？ 我唔知要裝邊個上山啊！如果你真係要買嘅話，唉， 使唔使 离婚啦？咁又未到都要离婚嘅。 呢个时候，个老公极力阻止个老婆，更加删除佢手机嗰个淘宝 app， 希望佢可以打消买嗰个所谓佢好中意嗰个买送篮嘅念头啊！ 哎呀，明明呢个呢好似好靓㗎嘛，用落都几好啊。如果用嚟买餸嘅话呢，我肯定朱玉荣佢一定会俾七折我，觉得我有 taste。 老婆啊，其实呢点睇呢一个呢都系倩女幽魂嗰套电影里面阿凌彩臣孭住嗰个旧嘢嚟㗎喎，你觉得呢个攞嚟买餸系啱数嘅？ 有咩问题啊？而家呢个似凌彩臣个篮咁唔啱咩？而家我个人冇神采咩？ 但你唔系古代人啊嘛，你现代人嚟㗎喎，老婆。 现代人可能佢有红外线蓝牙，可以用埋自拍咧。我话你听啊，攞呢个嚟买餸啊，成个乐富街市啲人啊，以后唔会理桂花田噶啦，净系理我噶啦，我超越咗佢个地位。 我有呢个篮一定冇问题。你信我，你买咗嘅话咧，你一次都唔会用，又摆喺度当垃圾嘅啫。 唔会噶。我会用噶， 你肯定？ 岂有此理嘅死佬，等我行埋一边先。我等我而家自己再 download 个 app， 我唔理佢，我自己上网买咗佢。Oh yeah， 落单成功！哎呀，全国免邮包埋个邮费就嚟送到你啦，好期待啊！ 叮当，咦咁快嘅？叮当咯，等我开个门先啦吓。凌彩臣背包要我签收，唔系话老婆，我明明已经啊 delete 咗你嗰个淘宝嘅 app 噶啦，你都成功买到啊！ 多谢晒全国速配员，好快咁送呢个凌彩臣背包俾我。我决定而家着翻套白色嘅 lace 睡衣，就扮翻佢嘅凌彩臣造型，孭埋呢个背包，我仲唔赢？ 崎岖不见。 事情就是咁啦，个老公啊，嫌人妻啊，唔知咩品味，买个好似凌彩臣咁嘅背包，唉，仲 delete 埋佢嘅嗰个淘宝 app， 点知个老婆非买不可，唔理个老公话自己黐线一意孤行，仲买唔买佢翻屋企？啊，唔知你哋嘅伴侣有冇啲咩特别嘅个人喜好、个人嘅品味，同埋点样制止佢哋买？吓、啊，买埋啲无无谓谓嘅嘢咧吓！啊，我又有好多 fans 又争住嚟打电话嚟，我哋先听个电话先。Hello， 阿人妻你好。 系、人妻啊，系啊，人妻信箱你好啊。 系，我完全明白啊。 咦，你系咪人夫啊？ 我系啊。 阿人夫， 我老婆好中意买嘢，上网咩都买。我怀疑佢有病态，而家唔知点算。我可以将佢一啲嘅例子同你分享一下嘅。 阿哥嚟听啊，我真系好想白下，究竟而家嗰啲人妻咧，究竟系咪买嘢买到丧心病狂噶啦吓？ 嗱，佢自己咧本身咧就系同好多香港嘅女士都一样，对于自己嘅打扮系好认真嘅。例如鞋啊，佢每一日都会买鞋嘅。是每一日喎，日日都会买。咁我成日都同佢讲㗎啦，喂老婆你得一对脚㗎咋，跟住佢就话我边个女人唔买鞋呀、啊、咁样。 咩佢又讲得真係冇错㗎噃，阿仁夫。 但如果日日都买呢咁。 啊，日日都买都要睇下你有冇实力啦。如果你有咁嘅实力嘅，即係证明呀吓，即係话个老婆享緊福囉，证明你叻仔囉，咁都唔得咩。 个问题就我而家要投诉呀，佢用我嗰张信用卡佢俾钱㗎，佢日日咩都买，化妆品又买，衫又买，鞋又买，咁点算先。 啊，咁又真係有啲严重嘅，咁你如何制止佢呀、啊、人夫。 制止唔到囉，日日嗌交囉，而家我问你点算呀、啊、人妻。 啊，咁有冇同佢提出过拉佢去睇下医生啊？又或者真系同佢 cut 卡咯？嗱，陈奕迅嗰首歌叫 Look 卡，你系同佢 cut 卡，同佢死过。 如果我真系想离婚嘅话，咁我咪 cut 卡咯。我一 cut 卡嘅话，佢仲唔同我离婚咩咁？ 啊，即系咁样啊，人夫。 我就唔想离婚啊嘛。 咁你会唔会 偷偷地，既然佢喺度狂买嘅时候，偷偷地将佢嗰啲嘢拎去变卖，你咪赚翻钱咯。哎，呢个方法咪好好咧？ 我谂阿仁青，你真唔系好了解女人啊！如果我抌咗佢啲嘢嘅话咧，我谂我会死得好作孽。 唔系啊，你咪卖，咪抌咗佢啲嘢，你卖咗佢啲嘢啊！你控制一下佢，又或者你同佢一齐死过，你又系日日买，日日揿，问佢攞翻张信用卡嚟攞佢嗰张卡啦嘛。 嗱，我有试噶，我都中意买模型啊嘛，咁我咪照买咯。但我买完之后翻嚟咧，两个咪又黑口黑面，我又话佢买，佢又话我买，唉，总之。点讲都好咯，我都唔知点算啦。 咁你分开住先啦，分开住完之后，你就可以大家再夹下，系咪可以啊？大家医好自己嘅病之后，先再埋一齐啦。好啦，多谢你仁夫。 咁你 多谢你仁夫，系咁啊。唉，我都唔知啊，而家嗰啲夫妇都唔知点样搞嘅。希望啊，下一位嘅听众咧可以好少少啦吓。啊，人妻信箱，你系？ 喂，你好， 你好啊，点称呼啊？ 我是小凤仙。 小凤仙，咦，你真系同嗰个林彩臣嗰个背包一样喎、啊，小凤仙啊，你唔系喜好买着小凤仙系嘛？ 我告诉你一件事先，我那个是长途电话打过来的。 哦、啊，所以会窒一窒系咪啊？会慢啲，会 delay 系嘛？好， 但我电话费好贵的。你听嘛，不要打断我的说话，你听清楚啊。 清楚，好啊，你讲啦。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刚才你讲我买林彩臣背包那个姐妹啊，世间罕有好老婆。 世间罕有好老婆，可以见得啊哈。 你各位男人，你自己想一想，你觉得？他去买一个领财神背包，几百蚊，好的啊。顶爷，他跟你去说买什么那个 LV 啊，那个 Gucci 那个背包呢，我得给个几万块钱啊。 啊， 几万的。 啊，小凤仙，小凤仙，你要谂下，买嗰啲包，起码人人都有，几乎啊，个个都有一个，冇咁易上嘛。你孭住个领财神嗰个背包，你。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很多个那些相机影住你，跟住纷纷放上网给你，想做大红人呢？ 哎呀，人猜现在是什么年代啊？现在是网红啊，现在那个网红的年代来的，所有人买回来呢就跟你握到 like。有人赞、 啊，咁啊系啊，佢呢个新闻系咪就系嚟到我呢度人妻信箱嚟啊？佢真系红咗噶啦！ 我告诉你，你买嗰啲咩名牌包包？整条广东道都系啦，都唔谦虚啊，冇用噶。你仲要嗰几万蚊，你都买唔到个 like 翻嚟。嗱，但系几百蚊买个林彩臣咧，而家就国际有名啦。所以你个我们呢个姐妹呢、這个老婆咧，本小利大，利前后，你应该赞佢都嚟唔切啦。嗱，第二，我告诉你，女人买嘢买嘅唔系个物品。买嘅系寂寞啊！如果个老公对佢好，佢婚姻生活美满嘅话，佢使乜买咁多嘢啊？所以你见你嗰啲老婆如果买咁多嘢嘅话咧，个老公要自己醒水。老婆好寂寞啊！ 啊，有啊，我又真系会觉得噶、哦，因为有阵时咧，女人咧就去买嘢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忘我噶，可以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嘅。明明咧屋企已经有五樽豉油咧，佢都仲继续买，因为咩啊？因为平，同埋因为真系要满足佢嘅心灵啊！你咁了解嘅，莫非你隔篱嗰个都好知悭识俭嘅？ 我隔篱嗰个我好耐冇见过佢啦，佢每个月净系斋张卡，我就自己去买。 哎呀，阴公猪咯，小凤仙，原来你都系一个寂寞的人，你记住啦，千祈千祈唔好再买嗰个林彩臣嗰个背包一模一样，因为已经有人做咗啦。如果你要买，就买啲出位啲吓，希望多啲人 like 你啦。 在这种爱要都市中一切转眼空，问哪位可信唯独这一方，我极精通，不必怕被戏弄，原是串你就终会懂，最合适哪种，换错几多对还是错得起，痛就脱下比肩对象轻松，如若我没太可买，自信心突然变坏，换上这我便气候来面对成败，别再因开心买鞋伤心买鞋，不准买鞋，我亦无谓去街，整天再挨偶有不败，我庆幸有车我为抢可买，好天买鞋阴天买鞋，几千对鞋再没余力去摆，点早换卖看见想买也继续买，不知要怎么解， 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讲讲天气，讲讲天气啊！因为原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晏昼一点钟啊！雷暴警告去到晏昼一点钟嘅吓，咁啊，大家要留意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 嗱，头先又讲开咧，啲女人真系好中意买嘢嘅。真 男人都中意嘅， 某啲嘢啫，你系零舍特别中意嘅。相信豪仔都唔系话去特别去喜好， 好嫌麻烦，你知唔知啊？ 你唔会中意用买嘢嚟满足自己一啲嘅一啲 空虚啊、寂寞、 空虚寂寞。唔系啊，我上个礼拜咧，我终于咧，我发觉咧咁多个月以嚟咧，我第一次去行街买嘢咧。 你好人发市噶嘛？你系 好人发市啊？ 你唔系中意闲时啊？中意啊？不如今日去买嘢。 我一次过斥巨资。 由1000元买咗十件衫啊嘛，系咪？ 买咗两对鞋同埋一件衫，用咗900元，哇！ 哇， 系咪好抵啊？ 系啊系啊， 出巨资啊都算系。 我唔够胆讲我礼拜六买咗。 我估到你噶啦，唔需要啦。但系咧，你知唔知个过程咧都几舒畅噶？ 系， 因为即系其实贵有贵买，平有平买 啦。当然。 系啊，咁我就不停喺度咧，我仲要去嗰啲叫做嗰啲咩 fast fashion 嗰啲咧，嗰啲鞋咧基本上平喺度咧，你自己攞嚟试嘅啫嘛。试到呢个店员都觉得唔好意思，佢话：先生，其实更衣室嗰度有凳，你可以坐噶，你唔使自己踎喺度咧。跟住话：行开啦，我要抢鞋啊！即系感觉好搞笑。 其实耐唔知买鞋嘢咧，嗰个感。 我哋新鞋啊，你靓唔靓啊？ 几 OK 喎， 系啊， 几 好， 几 OK 喎， 系啊， 抵啊！唔通你咁样抵到上嚟，我哋话唔靓咩？我哋都系会即系爱惜我哋嘅朋友，俾啲鼓励噶嘛。 你咁难得你喺度出街买嘢啊嘛， 好高兴。 咁但系你觉得女人啊，真系咧买嘢要买嗰样嘢，同埋要拗优惠。 问你啦，拗优惠， 系咯， 你要自问自答。 系咯，我哋帮唔到你嘅，我冇拗过优惠噶，因为 唔系我其实咧，我即系你表面上我系譬如人哋一張 coupon， 譬如我個歐優惠是點咧？譬如買滿100元，佢就會有嘢送俾你。咁可能我去到80几蚊，哇、啊，裝10几蚊、啊，我就會買埋嗰樣嘢，係攞嗰個優惠嘅啫。我就唔係攞人哋便宜嘅，我真係有。 你會買到80几蚊嗰陣時，首先問我，其實我都買咗80几蚊啦，我又唔想刻意買嘢喎，係咪都係俾你個優惠我？你唔會咁做， 唔係咯？ 你會喎， 係啊。 咩？我唔係踩你㗎，我讚你㗎，因為咧嗰陣時你同阿甜去食飯又好啦。行街买嘢都好啦，因为佢有阵时嘅呢一个念头啊，佢会出咗嚟啊，所以系真系会帮到大家都悭钱。 正啱个优惠， 系啊，即系 譬如， 咁边 一，因为我譬如我食嘢去俾钱餐厅咧，我唔会谂起问下人哋 边张卡平啲啦， 系啦。 即系之类嘅嘢，又或者喂，我呢张卡好似有嘢送， 系啊， 阿天系会记得噶。呢个系 呢 个系美德嚟噶，呢个 系美德嚟。 即系譬如嗰张卡去嗰度食嘢有着数， 而家做咩？而家点样拗？ 嗱，即系讲紧咧，啲香港女士们咧真系好叻啊！嗱，我唔可以赞佢叻，因为其实咁样系唔啱。 讲下听下先啦，快啲。 嗱，而家咪好兴咧，嗰啲叫做手工揀嘅， 手工揀 系啦， 自己整嘅， 成日都话啲質地好啊，等等嘢，所以咧即系好令到嗰啲女士们话啊，买啲手工揀 翻屋企用下， 系啦，买咗手买屋企用，但系咧即系啲手工揀咧，比起一般咧嗰啲即系一排排嗰啲系贵好多噶，分钟系可能二三廿几蚊 一 嚿啊，系咯，即系比较贵嘅，咁。有一位女士就即係睇中自己喺香港睇中自己一款咧，即係香自己中意嗰啲香味嘅手工揀，但係咧又比較嫌佢貴喎。咁你覺得呢、這個呢一位女士點樣向嗰個店主話？不如你平啲俾我，因為嗰啲冇唔係連鎖式嗰啲咧，冇 set 就電腦價噶嘛， 即 係 可以有人情講嘅， 係啦，可能有啲人情講嘅。你覺得佢去做啲乜嘢而令到佢逼使嗰個叫做店主真係要平到俾佢咧？嗱，佢做一啲唔應該做嘅事㗎嚇， 佢刮花佢啊，即係講到就話你都遲咗啦，咁你都買唔到㗎啦，係咁我唯有做朋友幫手啃咗佢啦。 嗱，因為佢個手工揀，可能佢拎喺手度望㗎嘛，咁嗰啲指甲咧压落去 就 扭 噶啦，嗬！ 月半弯倚于深秋， 即系好似个山果烂，即系你山果唔得完美，有啲 嗰、 那 个嗰、 那 个月牙痕就印咗上去。 你系咪成日都咁做噶，阿祖？ 我从来都唔会咁做，我大把 钱。 点解你第一时间会谂起个手工架用？佢真系咧，嗰个女士攞啲，佢话哇贵，咁点好咧？佢真系啊，真系咧攞啲手指咧刮啊刮嗰个叫手工架咧，刮花佢，跟住同啦，喂。嗱，而家都似貨啦， 佢離曬譜㗎， 我真覺得好過分。 不如你賣俾我平啲啦，嗱，似咗貨你冇人要㗎啦嘛，我又中意喎，係咪先？佢真係咁樣夾硬屈人哋啊，陰公豬！ 我個店員我就話係咪似貨賣俾 cheap 友啊？ 啊！ 啲又似 嘅嘢，我送俾你啊，太適合你啦！呢嚿禮物 咁 樣，咁 又好喎，佢就成功噶咯， 益咗佢啊！ 係啊，佢只要面皮厚啲就免費。 講真，我記得嘅細個嗰陣時咧，同媽咪去買嘢咧，去到有一啲嘅比較即係唔同而家成日都嗰啲連銷嘅即係經營連鎖經營咁樣啦。有啲鋪頭咧，有時得翻最後一件咧，媽媽會問佢嘅：，喂，你最後一件可唔可以平啲啊？你陳列品啊嘛。 呢樣嘢我都係會咁講嘅。 但係以前講緊以前咧，其實而家咧已經好少呢支歌仔唱，佢仲要特登去。整烂人哋个产品， 喂，呢个真系好衰啊！其实系几日前嘅新闻， 佢应该赔钱先啱。我调翻转， 有冇话本身嗰嚿番茄系几多钱啊？我想知，即系 几 多钱令到佢要动到呢个歪念？我要整烂人哋啲嘢，博佢平啲咧。 有阵时佢哋咧觉得唔系个价值嘅问题啊，佢系觉得咧自己可以成功咧争取到一啲优惠咧，即系不论大小噶。可能咧你话用呢个方法，佢觉得可以平到五蚊咧，佢都觉得自己好威噶。 系啊，即系譬如你当其实手工拣都系几十蚊一个啊，即系睇下你自己嘅。里面心目中有个价啦，咁可能佢真系觉得贵，但系都唔系咁样破坏。其实我真系觉得店主可以话 佢 破坏， 直接可以叫佢话先，阿小姐，你可以赔多五蚊俾我先啦，我卖嚿拣俾你啊，冇问题。 系咪真系睇到佢即系破坏到咧？因为咧，人哋店主一定知道唔会将啲次货，即系话花咗啲。 唔系，但系你而家呢个讲法系话佢自己刻意整噶。 系啊，佢刻意 整 噶。 咁啊，已经 即 系 呢个就应该 系 个老板讲得佢系刻意整嘅。 系 啊，因为人哋老板唔会整啲即系整啲花啊，或者甩甩漏漏嗰啲。 其他嘅啲客人即系睇嗰阵时唔小心已经整花咗啊！即系呢个即系又要补一句嘅咁样。 呢个就不得而知啦。不过咧，即系佢哋就话咧，而家啲女仔点解可以，即系啲女士啊，点解买嘢咧会去到即系去到破坏咗人哋，跟住话人哋屈人哋系一个次货，跟住又别。平俾自己、 你放心啦，你去街市买餸嗰啲咪仲多。之前咪试过咧，自己组合嗰啲生果咧，大嚿嗰啲咧拆开人哋个包装，全部拼埋一齐啦。 系啊系啊， 食十蚊五个番薯嘅，哇，拣到几大，唔系拗优惠。 天气方面，华南嘅一道低压槽持续为各区带来雷雨，预料嗰个低压槽会喺今晚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一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00点，升535点，成交金额51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3点，升13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0元，升9.6；中国平安1.93，升2仙；建设银行6.31，升1.3；友邦保险75.9，升0.6；工商银行5.67，升1毫；盈富基金75.9，升0.6；港交所257元，升6.4；华夏沪深300.24，系升咗4仙；中国移动257元，升6.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975，瑞士法郎7.918，澳元5.471，加元5.91，新西兰元5.207，欧元8.8734。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7点，升222点。港金现价报12,48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29.39美元，賣出1,329.6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啦，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在新界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龙尾就去到美孚港铁站，就是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是挤塞，龙尾去到美孚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喝多些水补充水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呢台有快乐吧？ 波成啊，大佬 B 嘅影响力真系好劲啊！子豪咧每次望住大佬 B 张相，都笑到见牙唔见眼嘅。 边个大佬 B 啊？ 方子豪个女咯。 有几开心啊？ 喂，唔系啊，波成真系好开心嘅咧。 系咩？笑靓声嚟听啊！又真系几开心、啊，搞到我都想试下做人爸爸、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系快乐吧。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小姐，又系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系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姨，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阿祖好鍾意小朋友㗎嘛。 鍾意。 但你中唔中意喺睇戏嘅时候见到小朋友？ 同飞机上面都唔系最中意， 所以咧都唔系全面中意嘅，某啲 唔系 认 真系咪先？ 唔系我就好认真咁答咯。譬如我琴日食自助餐，见到隔篱台我见唔到，因为背住我坐嘅，突然之间开始听到喂咁样一声，跟住咧我哋全台人咧都互相望你眼望我眼，咦？即系我哋附近有小朋友喎咁样。但系跟住咧喂完之后咧，那个小朋友就好乖，同埋即系其实唔系俾面色人哋睇嗰啲咁，即系人哋有小朋友。有小朋友会嗌，好合理噶嘛，系咪？哦，即系见到你听到声音，你望咗后面望一望，你见到个妈妈咧，第一个反应咧就系、 是、唔好意思， 系啦，佢就控制住个小朋友嘅，即系我会话，只要爸爸妈妈有控制嘅话咧，喺餐厅见到又好啦，喺飞机入边见到，戏院见到都好咧。我係完全 OK 嘅， 爭好遠嘅，但係都因為點解咧？嗱，你食自助餐咩都好咧，佢騷擾你極咧都有譜嘅，因為始終你吔嘢噶嘛。雖然你話氣氛好緊要，咁但係就算有 B B 聲咧，你塊牛扒都照食得嘅，係咪先？你夾嗰件生蠔都仲吔得嘅。但係佢睇戲嘅時候咧，無論個家長用幾多方法嚟控制佢，但係如果九十分鐘裏邊佢控制咗三十分鐘， 我有試過一次。 你嗰三十分鐘就即係話，即係最緊張就嚟要 kiss 嘅時候咧，就話。冇错啊，咁样哇！你套戏唔使睇 嘅，我有试过噶。嗰次实睇嗰套戏咧，本身其实就唔系放小朋友睇嘅，即系又唔系三级片嗰啲咁样，但系唔系即系卡通片啦，系剧情片咁咧，大人睇嘅戏啦咁样。跟住咧就有一对夫妇就带埋小朋友入去睇。我谂个小朋友咧目测嘅话就两岁到啦。咁你知道两岁嘅小朋友都叫 Trouble Two 啦，系咪？ 肯定系啦。 喺一个黑咪蒙嘅环境里面咧，佢哋要 又大声， 保持唔讲嘢，其实对佢哋嚟讲。是冇可能的，但系个大人个爸爸妈妈就决定咗带小朋友入去睇咯。个小朋友会一定讲、爸爸妈妈我要走啊，好黑啊，好黑啊，佢讲乜嘢？点解会咁噶？即系就不停做呢一啲嘢。其实全场嘅人咧都已经接啊，甚至出声讲咗都有噶啦。 唔理佢唔理。 佢唔理啊，但系跟住因为我系坐佢后面嘅，我见到个爸爸妈妈有尝试去处理嘅，但系跟住我又调翻转头去谂，如果佢哋真系一对年轻嘅夫妇，冇人可以帮佢凑到小朋友，佢哋平时都你谂下嗱，又要翻工又要凑住个小朋友，都冇乜娱乐噶啦，佢真 系 好想睇呢套戏， 可能佢真系 系其实 即 系我，因为你真系望住咗令到我嗱，我谂我明明睇紧戏噶嘛，我有时间分心去谂啊，即系尝试由佢个角度去出发， 希望佢 已经唔系睇紧戏啦， 唔系睇紧戏啦，咁但系最终系。点咧？最后尾好似去到中尾段咧，个小朋友就瞓咗，咁就大家有场戏睇咯。 终于咯，但系一瞓咗嘅时候就散幕啦。 系啊，又未到嘅，都仲半出睇嘅。 但系当你喺度思考紧佢哋嘅家庭背景，直谂住去原谅佢嘅时候，已经错过咗好多画面。 即系我睇紧咯。 嗱，佢呢几日咧，其实好多噶，即系有几多例子咧，就系话有套电影《阿拉丁》上紧啦，之前就咁咧就话佢就睇英文版，咁结果咧佢就话咧就听到个家长咧就全程做呢个立法会即时翻译。 系啊， 系啊， 翻译住由头翻译到尾啊， 系啊，逐个嗱，而家咧阿拉丁咧，佢就咧捉住佢啦，呀个神灯啊，捉捉捉捉捉， 咩妈咪公主讲乜嘢啊？ 系啊， 跟住佢就解说啦， 唔系佢直情系啦，有翻译啦，咁啊根据啲网民嘅形容咧，就话个妈妈咧个家长唔知妈妈定爸爸嚟，话佢仲要咧声线好温柔好动听噶，即系唔系话系佢今日捉紧个灯咯，唔系佢唔系呢啲，佢梗系好有气噶咁样做，你睇下嗰张地毡飞出嚟啦，哇好犀利， 我最想知咧。 其他人都聽到好聽即耳油， 咁啲英文歌詞有冇翻譯啊？I will show you the world， 我將會咧將成個世界咧俾你睇嘅， 俾你睇，係啦係啦。佢有試過呢個啦，跟住亦都之前有人投訴就係話睇 Adventures 嘅時候咧，就有啲家長都帶埋小朋友嚟五六歲，咁結果咧成場個細路就尖叫咧，血啊爆炸！爸爸 Iron Man 喺度做乜咩啊？咁样咁，跟住个爸爸就仲要答佢啦，话 Iron Man 而家打紧怪兽啦，捉紧坏人啦，系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所以咧，嗱，佢话咧，令到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佢话唔系唔俾你带僆仔入场，但系请问第一几多岁先应该入场咧？第二咩场合嘅即系气氛之下适合带佢哋嚟睇咧？同埋第三有冇啲训练可以做咗先嘅咧？阿仁妈 系啦， 系经验最丰富系你啦。请问 嗱，都系啦，我即系讲好多次啦，都话上次睇《狮子王》嘅时候，谂住带落去睇， 佢 真系入去咧就吓。 你讲紧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 上次你讲紧系 三岁嘅，嗰 落三岁即系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咯， 即系呢个经验咧，令到我咧系好 惊。 系啊，嗰、那个系好深刻啊！ 系， 我都话一定要去到真系大个，去到几乎小学咁滞，我先带佢去。 狮子王佢惊咩咧？我想 惊狮子。 唔系啊，嗰、那个环境好黑，同埋第一次入嚟啊！ 我想知 系 惊乜嘢？因为 我 就咁 识表达嘅，佢 因为我妈都系咁噶啦嘛， 因 为 我就咁 谂 咧，狮子王已经系卡通片啦，即系卡通片都惊，咁我就知系惊咩啦。 我都系咁嘅心态，因为我嗰时都系啱啱初为人，冇咩几年，我鬼知佢咁咩心态啫。咁我话睇卡通。片佢平時屋企都有睇噶嘛， 黑媽媽又見到阿媽， 因為個即係環境， 阿媽喺銀幕度啊， 跟住又大聲啦咁，咁、哦、我又唔理解原來阿樂即係由頭由細到大都係都唔中意大聲，唔中意黑嘅， 所以佢點會中意你咧咁？ 佢就唔黑嘅， 即係 阿樂樂覺得自己黑啫， 係啊，成世咁啊一世， 駝住佢嘈死佢啦， 係咯，你又動腳又打牌又撩牙齊曬咁 樣，嘈到死啦咁咧。就即系原来系咁样，跟住咧，我真系隔咗好多年，先至敢再带佢去戏院， 会啊， 都有定个心理准备同埋阿华一齐咯。咁样就话喂，其实分钟我哋冇得睇噶吓，咁，所以我就真系几年都冇去过戏院。 我就觉得咧，有啲戏咧真系冇理由带佢睇嘅，譬如 Adventure 嗰啲咧，你当佢唔惊。喂，但系打到爆炸同埋流血噶嘛？ 未必适合小朋友。 你何苦要俾佢睇咧？即系我又唔明白，所以第一呢啲唔应该啦。 咪有啲二 A 噶嘛，未有得睇。 咁咧，同埋第二咧，我赞成佢啲专家咧有个讲法咧，佢就话嗱，你真系要带个僆仔入场睇嘅话咧。你可唔可以平時做咗訓練先咧？佢訓練係咩咧？佢話 心理準備佢哋啊。 佢話你喺屋企自制黑幕先。佢話因為好多小朋友第一個驚嘅來源就係話平時屋企你睇 YouTube 光猛猛噶嘛。 係啊， 你入到黑咧真係熬喎。嗰陣時我細仔咧，大仔第一次睇戲嘅時候咧，我諗都係兩歲嘅咋，就帶佢睇咧已經好可愛啦。嗰、那個唔知咩 BB 有隻雀仔咧就送 BB 俾你咁樣咧。獅子都冇出現過噶啦，佢兩分鐘定五分鐘就喊到走咗啦，一定要抱住佢走。 幾大嗰陣時？ 咪兩歲咯， 應該大佢兩歲咁上下。佢真係驚個雀仔啫嘛。 兩歲又真係有啲細嘅，因為你難咧。譬如我肯定，如果豪仔你帶個仔入去之睇戲之前，你會同佢做咗 briefing 嘅。 誒嗰陣時冇。 但係就算你做咗，其實佢都未必會明嘅，因為兩歲。 大個啲就好啲啦。 三歲起碼。 係啊，我覺得四歲就最穩陣啦。我上次帶佢睇就係嗰個咩啊？神龙记，咁佢就真係唔驚啦。咁其实佢中间都有挣扎过㗎，係中间有挣扎过㗎，因为坐佢都话爸爸不如走啦，唔想睇你咁样。係啦，不过因为佢大嗰啲啦嘛，你可以说服佢诸如此类咁样啦，呢个此其一啦。咁佢就话啦，你不如你喺屋企你做定訓練先啦，你落晒脸俾佢惯咗呢黑媽媽嘅环境再睇嘢佢就冇咁驚嘅。 所以呢我都唔敢再去博去睇，所以即係再大多几年之后先试同佢睇啦。而家佢两兄妹自己就係睇唔理你。 係啦，第二最重要我觉得呢个真係佢唔驚啦。佢问啦嘛。佢问问题呢。 係啦。咁样会咁嘅。哎呀，个 BB 去咗边度啊？我唔明啊，我唔明啊。 所以我老婆呢同佢讲同佢就话啦，阿仔真係要去睇戏嘅话呢，我哋唔好发问，你乜嘢咧都留低咧，睇完戏先咁样睇情况。嗱，不过睇情况嘅，譬如嗰次同佢睇《神龙记》咧，因为嗰个直情系儿童影院嚟噶嘛，全部都细路嚟嘅， 即系佢哋全部都问咁。 嗰个系完全冇所谓嘅，因为你即系除非你嘈到人哋听唔到嘅啫，即系但系你正常地玩啊叫嗰啲咧，因为全部都系家长包场咧，就冇所谓嘅， 系啦， 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带佢睇正常戏院嗰啲咧，即系同佢讲到明嘅就话。唔好问住先，系啦，因为你爸爸妈妈都要睇戏咁样。咁我老婆咧喺去游行之前咧，就先带咗佢睇咧，就睇 Pokemon。仲要系咩咧？嗱，佢同阿拉丁好似嘅，因为已经买唔到咧广东话版， 要睇英文版啦。 系啦，咁之前我老婆咧问定佢就话：，喂，阿仔，一阵间得英文版啫，你得唔得嘅先咁样？跟住我仔咧，我仔好老即，佢话冇问题，英文 OK， 英文 OK， 系啦。跟住我话听唔明都唔准问佢咯，佢话。OK， 结果其实真的没问到。我没跟着看。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小朋友呢 他们有照看的，他很开心。 他们不是跟着个说话去跟劇情，他们是跟画面的。 没错。 所以有时候语言呢你英文是最重要，所以翻翻转头你刚才说阿拉丁的爸爸或者妈妈你要逐句帮个小朋友翻译。 太夸张了。 其实有时真的多此一举。 是啊，即是他都已经是一种卡通动画呢，其实应该个画面很丰富的啦。 真的吸引他们多一点。 是啦，等于他们不懂字，他们看漫画书一样，他们自己有 想。看图片的真 的。 同埋咧，我覺得仲有個 tips 可以嘅。其實細路咧，你有冇發覺佢好中意咧，突然間同你玩咧？譬如話，祖哥哥，我同你講秘密啊！阿田咧都得，佢識得玩呢啲噶嘛？咁你不妨同你個僆仔講啦，話嗱，假如你真係好想問，譬如話，點解條龍突然間會跌咗落海？你真係好想問，你可唔可以細細聲用你講秘密把聲咧？ 爸爸点解条龙会跌咗呢、啊、喂好即力、嗯、即已经系减到最低嘅伤害呢、啊、我相信如果你个僆仔识得咁样讲呢隔篱啲叔叔姨姨呢佢都唔会真系咁冇品呢直情话哦你连问一句咁细声都唔俾你问。 同埋佢哋咁细个唔识个概念咩叫唔好阻住人啊即系唔好烦到人。 你就叫佢 唔 好大声囉系啦大细声佢就明㗎。 系啦佢唔知咩叫做唔好阻住人唔好烦到人。即系但系你真系、有一篇文章即系嗰啲叫做专家去讲嘅。佢话真系呢带细蚊仔入影院呢唔系一件学问嚟嘅。 冇错。 唔系话你话带有钱买去买飞就去看。 除非你真系包场啦。 系啦。佢话真系要去做事前的准备譬如如果你有些戏呢有电影呢他之前是有书的。 啊、 你最好就跟他 看一 看 那本书就告诉你介绍一些人物角色给他听。啊、即等他之后了解跟着我将会入去呢见到什么东西。不过今次的故事不是讲这件事的。 是 即总之是这些人物的那他更加会好咯。 对、啊。所以、我都赞成现在越来越多那些儿童专场戏院。 亲子戏院。 亲子场是好的。因为譬如他看到譬如用回你说纯龙记或者 Pokemon,安慰例，佢睇到咁开心咧，细路仔忍唔住会话：哇！即系譬如哪怕一摆咁嘅声咧，你好难控制佢噶嘛。你连呢啲都唔俾佢叫咧，就真系其实就冇乜瘾嘅。 因为难嘅。 同埋当你而家你成个戏院里面全场都可以容许做呢样嘢，因为大家佢哋小朋友睇得开心。爸爸妈妈又有得可以在个戏院里面轻轻可以坐下不用追住他们来跑啊。 啊 其实 是 很重要的。 隔离阿爸阿妈去解释的咁咪得咯。 整个世界在腐烂，腐烂的都与我无关，这黑暗我都习惯，习惯都不再需要看。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㗎。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㗎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諗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我哋精神壓力好大，有啲精神錯亂。 我哋咁話， 頭先我哋狀態係好低，大家 唔 係 本來你低就正常啦，你因為病咗嘛。但係而家結果， 我頭先病得好混濁。 頭先我哋唔係啊，我哋係三低頭先，三個一齊低啊。頭先我哋 你仲夠膽講俾人哋知啊？ 唔係都應同大家欣賞下。我頭先咪啊，我哋撈亂曬要做個環節啫嘛。 係啊，我哋喺度諗緊一間即係嚟緊個題目，其實咧即係諗住再好啲嘅。咁啊，跟住咁下啊，不如。咁啦，讲开电影，不如讲电影戏院啦。咁梗系讲戏院多唔多嘢讲，系曾志豪你讲多唔多嘢讲嘅。其实我系谂啱噶，喺戏院里面要赞嘅人都啱噶。跟住多唔多嘢讲嘅先开始乱。 因为我哋就开始，我哋三个一齐 mix 咗去礼拜三嘅。 系啊，猜猜我是谁？ 系啦。 啊！ 但其实我哋好清醒嘅， 礼拜一啊嘛，12:30之后咧会有人人赞我赞人人啊。要赞人都冇问题嘅，跟住话好赞。 我哋未话好杂，未答咗你咯，所以而家1872388，而家可以你打电话嚟啦。人人争安我争人人，我哋经过 modify 之后啊，我哋今日个题目系乜嘢咧？ 我哋想讲下咧，琴日咧即系一整天啊，你喺街上面咧， 遇到过百万人，其实 所见所闻，譬如你会唔会有啲咩人你好想赞咧？譬如话啊，有人帮你泼扇啊，有人想赞下琴日喺街边卖水啊，或者有啲水站供应嘅朋友啊，好多噶系啊，即系我觉得 系啦，大家唔同时段遇到唔同嘅嘢啊嘛， 系啊，即系究竟有冇啲嘢你觉得好想赞下嘅咧？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都冇人欢迎嘅吓。好啦，咁啊，喂，呢度咧我有样嘢可以赞下，咁咧就话网上边咧就话有一篇咧，应该可能系台湾嘅，我估唔系台湾就啊，似系台湾或者大陆咧，就有篇学生嘅高质日记，就话咧网上喺度传咧就话咧港妈可以偷师嚟教仔咁样，但系几好笑嘅，佢嗰个咩嚟咧？佢写住佢就话。今日系礼拜六，妈妈带我去饮茶，咁咧我就问妈妈啦，妈妈点解咧你要俾我读书嘅咁样，系啦，即系成日都问啲僆仔，仲话点解翻学点解读书咧？ 点解噶嘛？ 咁通常啲阿妈阿爸阿妈咧，就算可能我都会咁样嘅话，唉，你唔读书咁你第时点搵钱啊？点搵食啊？或者如果你觉得你系一个叻少少嘅家长咧，可能你话咁读书我哋先至会识得做人嘅道理噶嘛？嗱，即 系 正路啊！ 所有嘢都系正面噶啦，你答呢啲问题嘅话， 正路添，同埋系啦，都系正面嘅。咁结果呢个妈嘅答案系咩呢？佢就话啦，嗱，我咁样同你讲啦吓，你读书呢，你饮茶嘅时候你就会咁样讲噶。呢一个茶汤色泽呈红透亮，气味幽香如兰，口感饱满纯正，圆润如丝，回味甘甜，齿颊留香，韵味十足，仿佛天上人间茶中极品。 赢晒呢个阿妈， 未完，重点系咩呢？阿妈咁即系点啊？ 系咯，我都想问、 但如果你唔读书嘅话，你净系识得话，哇，好饮啊！ 赢晒。 我哋讲多次，唔系要重复个内容，系话个仔个唔知仔定女嚟嘅，就问喂，点解要读书啊？阿妈就话啦。你飲茶啊嘛，你如果你識讀書就可以用頭先五行字嚟介紹個茶有幾咁好飲。如果你唔讀書嘅話，你淨識得話，哇好飲啊，個茶好好飲啊，爆好飲啊。 我有啲差唔多嘅，我真係會咁嘅。我同我兩個細路咧啲中文。比较弱少少嘅，即系相对其他科咧，跟住佢就话啦，点解？ 我悠悠地讲咗出嚟，亲生噶， 亲生，亲生， 我真系冇捞乱， 冇捞乱。 佢有时都会怪我，都系你啦，你啊阅读障碍， 怪我咯。 咁跟住我话嗱，嘅咁啊，你睇下啲文章啊，同啊，即系睇下一啲即系嗰啲人咧，佢讲嘢嘅时候咧，你睇下佢啊。 唔使讲任何粗口咁不雅嘅，佢一狠狠你就掉咗人啦。你连俾人闹咗你都唔知道，你话 读中文系咪几咁博大精深 啊？骂人不大壮志啊！ 我又听到有啲人讲咧，就算佢咧，即系佢个粗口好流利啦，但嗰个粗口嗰个字有阵时佢会用得好准确啊！你明唔明白？是 精准啊！ 嗰啲都系佢嘅修养嚟嘅。 即系咁 讲， 即系话你系咪读好？即系我都会咁样话俾你听。读好中文嘅意思就系、是，你俾人闹完，你起码知道俾人闹，你又唔使咁动怒，又闹咗人，几咁犀利。 即系我哋如果读好书咧，我哋买一部手提电话嘅时候就唔会就系话哇劲啊呢部啊买呢部啊最新啊咁样， 或者你食只鸡嗰阵时候哇鸡真系有鸡味啊，就系讲得呢一句。 系啊，我哋如果读过书就可以话啦，哇这部手提电话速度快如闪电，容量有容乃大，价钱博大精深啊！ 犀利犀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首度开腔回应寻日市民游行反修订逃犯条例，她说从游行见到市民对修例仍然有忧虑，会密集解说修例的目的，尤其最新提出的六项额外保障措施，即使立法会通过修例，当局仍然会继续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昨日反修例的游行之后，有小撮示威者采取激烈行动冲击立法会和警方，他感到相当遗憾并且予以谴责。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副召集人吴秋北说，支持逃犯条例修订的联署签名已经累积至828,000+，相信数字会持续上升。他又说，自从发起签名行动之后，不断受到滋扰，有人冒签，又被黑客攻击200多次。他又认为，寻日民阵公布的游行人数达到103万是作大数。吴秋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支持修例的民意已经很明显，不可以忽视，不能够因为某些人害怕或者制造恐慌就放弃。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早前被裁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同埋一项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成，今日判刑。代表律师在庭上话，陈淑庄完成脑部手术之后，由于部分肿瘤的位置接近脑干，冇完全切除，陈淑庄要继续接受为期2个月、每星期5日、合共30次的放射治疗。律师又向法庭呈上照片，指陈淑庄在手术之后视力有重影，日常生活要人帮助，不论判刑几多都希望缓刑。法官询问治疗可否由惩教署安排进行，律师表示曾经去信惩教署，得到回复话会向在囚人士提供适当治疗，若果有需要会安排囚犯到医院。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五月出口出乎意料止跌回升，以美元计价按年升1.1%，市场原先预期跌幅扩大。上个月进口按年就倒跌8.5%，跌幅超出预期。另外，头5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跌超过3%，至美国进口急挫近26%，期内对美国贸易顺差7506亿元人民币，按年扩大大约1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3点，升548点，成交金额5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3点，升13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0蚊，升9.6；中国平安1.93，升2仙；建设银行6.31，升1.3；盈富基金28.05，升6.5。友邦保险76.1，升8；工商银行5.67，升1；港交所257蚊，升6.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1。 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4点，升239点。港金现价报12,4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78美元，卖出1,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收到强制验枪法定通知，要找合资格人士验枪。 记住睇清楚张验枪卡，确保佢哋系亲自上嚟检验同监督收缉啊！ 梗系知啦，卡上面有名有相，仲有届满日期啊嘛！最稳阵都系记录低啲资料，有需要嗰阵上屋宇署网页核对。 有疑问嘅话就打1823查询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听就会记得，但系又唔代表易唱噶噃。 我记得天空一片黑，没人爱像瞬间捉不到岸边，跌入海沉住气，听了命离开，一生要避开，伤疤都不准揭开。我记得当天失去的梦难再常记得，得不到仍旧怕等待，强像我却也是尘埃，很想要被爱，我发现记忆有害。 Jenny 话呢首歌嘅 chorus 无论系旋律定系歌词都好易记嘅，不过咬字方面就要落啲苦功啦，因为密集式嘅歌词唔系咁容易唱得清楚又好听噶。左边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贤，监制韦景云、何哲土。 我记得天空一片黑，没人爱像瞬间。 什么五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2位有吴若希，我记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 赞，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其实头先我哋都有谂过咧，你话啊，仲有咩即系特定咩行业啊，或者群体，我哋好想赞咧。但系谂谂下，琴日其实真系有个最大的群体出咗嚟，又或者嗰个群体咧，其实系涉及各行各业咧，都系会值得赞嘅啦。即系譬如举例啊，你话琴日咧，即系成个即系游行咧，可能你由公共交通工具开始，即系因为我琴日冇搭地铁啦， 我有搭， 系啦。 我想首先赞，即系如果你话要人人赞，我想赞下咧，喺由香港站去到铜锣湾站，因为我主要咧就经过呢两个站啫。嘅港鐵嘅職員，我真係想好好地講，即係俾個 salute 你啊！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其實人好多，佢哋手上面咧係冇任何嘅揚聲器嘅。 哇、哦！咁慘嘅 冇嗱，有有廣播啦，中央廣播咧就話啊，可能譬如我去到銅鑼灣嘅時候咧，就話咧依出口嗰邊咧就近維園嗰邊咧就已經封閉啦。咁、但係有陣時咧人流太多啊，佢哋係要指即靠嘅工作人員咧就指大家嗱，你要向呢一邊，要兜一大個圈先至可以喺 F 出口度出㗎，即係知。女嘅嘢， 系系系， 真系靠佢哋自己把声带嘅啫。 又唔明点解会冇扬声器 啊？ 吓， 系啊，流亡都咁样。 其实所有嘅人咧唔算好嘈，因为大家都系几沉默咁样啊，向前行啦咁样。但系佢要话到俾好多人哋知嘅话咧，亦都要见到有啲人系真嘅，即系衰嘅，即系唔知嗰啲系游行定系唔游行嘅人啦。明明人哋指住你向呢个方向行，你就硬要逆线而行咁样嘅。咁佢哋就要特别大声咁样讲：唔系啊，唔系啊，你要排队啊！你就算呢个出口出都好，你要兜一个圈先至揾到个队尾嗰度出啊！ 即係你聽得好清楚㗎，嗱，好有禮貌㗎喎，亦都做翻佢哋嘅責任，即係我會話，起碼呢一方面咧，好多唔同公共交通嘅朋友，我哋已經可以讚下佢。 我想讚都係讚市民，不過讚，譬如當然啦，都會有啲朋友咧係佢哋唔係去著白色衫跟住去遊行嘅，咁佢哋可能係行街嘅， 都會喺個區度出現㗎嘛， 佢哋都係嗰區出現嘅，喺嗰度生活嘅，但係都見唔到有啲嗰啲即係唔係參與遊行嘅朋友咧，佢哋會喺度怨啊或者喺度呻啊，佢哋都會一齊即係咁好啦，知道你遊行，我哋都即係行埋一邊，佢哋有佢哋嘅生活咯，即係佢哋就冇投訴，我睇唔到咯，即係自己喺嗰段時間睇唔到有啲咁嘅投訴嘅朋友咯。 嗱，我會贊就係有啲水站嗰啲朋友，因為咁啱咧，我有啲 friend 咧，佢就係喺嗰度做嗰啲即係義工咁樣咧。咁咩叫水站嗰啲朋友咧？因為嗱，琴日真係熱到爆炸咧，你見到好多垃圾桶裏邊就堆積如山，都係嗰啲水樽啦。其實本來都無可厚非嘅，即係就算你一個再環保嘅人士咧， 其實會話都唔算好多，即係已經算唔係太過分。我見到好多朋友都自備帶咗水樽， 但係嗰啲水冇用啊！你兩點飲到七點咧飲曬啦，我已經斟咗幾次 啦。但係嗰啲水站又可以 refill 㗎嘛？係 啦，咁咧我嗰批朋友咧，佢哋全部都係話咧，希望就係盡量減少大家咧買樽裝水嘅呢種嘅叫做製造垃圾嘅問題啦。咁咧佢哋就自己運水咯。咁佢話咧，佢哋真係由咧晏晝咧一路咧，我琴日夜晚撞到佢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夜晚七八點。 係， 佢仲企喺嗰度咧，就喺度不停泵水咯，來來回回。咁咧佢哋真係各自咧揾好多人咧，可能譬如話去唔同嘅地方度咧，啲水機咧，佢嗱佢又唔想買水，因為如果你買水嚟擺落水站度咧。咁咪即係冇用，你咪即係你嚟製造垃圾就代啲人唔買啫。咁所以咧，我琴日試過，我見到咧喺邊處咧嗰個希慎嗰度啊，咁咧佢樓上嗰個廁所咧，我開頭我上去借廁所嘅時候，我都咁長龍嘅，諗住都正常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唔係，佢哋係排隊排咩咧？有个饮斟水嘅地方，咁跟住好多人喺度排队斟水啦。咁然后咧，我嗰几个 friend 咧，佢就话冇啊，佢哋谂住咧就喺度斟啲水咧，就运落下边个水站度咧，就帮手泵俾大家饮咁样咯。咁呢个真 系 好难得， 系啊， 你千祈 啲水真系唔轻噶， 系啊，你千祈唔好话，嘿，佢哋呢啲孤寒啦，特登喺人哋嗰啲免费水机度攞水，佢真系唔系因为想悭嗰个水钱，佢就系唔想话喂，我买樽水同你买樽水咪冇分别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算系几难得噶。咁亦都係呢有好多相反呢沿途呢譬如你喺嗰啲咩鵝頸橋嗰度呢佢哋咪賣水㗎嘛。嗱係認真你呢個時候你如果趁火打劫都冇人可以話你㗎。譬如你話喂20蚊樽水你如果熱到咁樣琴日你都焗住都會買啦。但係呢起碼我見到有幾間呢真係良心價喎五蚊支喎仍然係合情 合 理。五蚊支水。 仲平過便利店。 應該係平過便利店嘅。 一定平過便利店。 係呀但便利店冇坐地起價不嬲都係買好貴㗎啦。 咁一支嘅。 係呀咁所以呢即呢啲都算係咁㗎啦。咁同埋沿途不過每年都係有遊行嘅時候中間都有啲人特登噴水呢等你降温咁樣嗰啲囉。係呀。 所以我諗呢即係琴日呢即係有咁多朋友走咗上街嘅話如果你要遇到一啲好人好事嘅話咧，而家可以打電話俾你讚，俾個機會你讚下佢哋。 係啊，你會 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我嚟讚。 係啊，有冇人可能幫過你？可能你就係推住 B B 車嘅，你有冇見到人幫你啦？可能你就係搭港鐵嘅，會唔會你覺得哎呀啲職員咧好好啊，指示又清晰，雖然好混亂，大家都覺得呢個站封咗，呢個站封咗，但係會唔會你都可以讚下佢哋咧？ 係啊， 其實仲有啲人要讚嘅， 例如 有一張相咧就影住，因為佢突然間開咗嗰、那個行車路線之後咧， 即係軒尼斯道 有幾架巴士。走唔甩 啊！系，仲有架的士添。 系啦，咁但系我见到咧报纸访问嘅时候咧，全部都话咧，佢话嗰啲司机毫无怨言咧就走咗啦。佢就我翻嚟攞翻车啊之后咁样咧，佢就即系都冇办法噶啦嘛，困兽斗，全部即系人流吞没咗。 其实佢哋好明显，即系好似阿田头先咁样讲咧，有一啲嘅普通嘅市民。佢哋嘅生活的而且確係會被影響到 一日啦， 但係講真啦，唔好話一日啦。如果譬如有陣時係有啲事，我哋覺得影響到我哋自己嘅話，一陣間啦，可能我哋都會 火噶啦。 但係佢哋冇咯，所以我覺得嗰件事更加需要值得 讚。究竟有冇啲即係你仲眼見咁多咧？咁啊街頭街尾啊，你又唔同嘅地鐵站啊，你望到有冇啲咩人你覺得哇值得讚嘅？可以打嚟嘅1872388啦，聽聽眾先。Hello， 你係邊個？黄小姐。 喂，系你好， 系啊，你好啊，天出快活人， 咁咧系啊，咁寻日咧我哋就行到去轩尼诗道东间个位嗰度啦，咁就见到个婆婆咧，就即系 我難聽啲講句啦，佢好似衣衫褴褛咁嘅。咁咧，佢就攞住啲水遞俾啲人，咁我初搖係賣嘅。後尾咧，即係原來佢唔係咯，即係話我用咗自己啲錢，即係買咗大概應該三四箱到啦。咁係話即係支持你哋嘅，俾你飲咁。 好感動啊！呢、這個 係啊， 真係哇！嗰陣時我行過，真係啲眼淚都忍唔住。 即係毛管動啊！ 係啊， 係 即係佢自己亦都可能係需要幫助嘅人咧。 可能佢係辛辛苦苦，可能推咗好多次嘅，即係買支皮嗰啲攞佢自己嘅少少嘅錢，跟住都去 support 你哋啊！ 哇！你眼見佢大概派幾多水到啊？佢手頭上 幾箱 啊？ 我見到就即係大概三至四箱，因為有一個箱喺地下咧，就即係咪佢咯，就空嘅， 係 啦。咁跟住另一箱打開咗，佢就係即係攞水出嚟遞俾即係沿途嗰啲人咁咯。係係 係，哇！呢個好大愛啊！佢 有水嘅，咁我就幫佢即係遞咯，即係遞出去睇下冇人知喎。 知道， 成件事都好美麗啊！ 係啊， 係啊，真係，唉，真係好感動。 阿黃小姐仲話係即係見到個婆婆啊，衣衫褴褛，但係竟然佢係願意用佢自己嘅錢嚟買水嚟支持俾現場嘅朋友。 其實好多。 呢幾張水佔佢可能好多餐飯 咯。你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咧？譬如好似對上嗰幾次一啲天災嘅時候咧，好似係三一一啊，或者係籌款嘅時候咧，成日都試過有影住咧，有一啲你就係所謂衣著上啦嚇，你覺得佢好似好基層嗰啲咧。佢話佢捐咗自己唔知咩人工啊，或者可能就係佢呢個月咧，即係可能辛辛苦苦喺街度執嗰啲即係廢品 啊， 然後佢就走去捐錢㗎。其實每次你都會令到咧，即係譬如我哋正常有手有腳有份工嗰啲咧，你都覺得哇，我都捐個比例都冇佢咁大，即係按比例嚟計嘅話咧，有陣時呢啲即係善事咧，反而唔係一啲最有財力嘅人去做， 係 最有愛心嘅人去做㗎。 我哋成日會話聽到嗰啲朋友咧，就算佢哋話我執紙皮，只要我執到有得食嘅話，我都唔會攞綜援。 系啊， 即系呢一啲嘅朋友其实好多噶嘛，但其实喺社会上面咧，其实就系佢哋帮我哋立咗一条好靓嘅标准啊，点样为之真正嘅美丽。 阿黄小姐，咁你见到琴日啲人譬如攞婆婆水嘅时候咧，大家反应即系我唔知道我期望佢哋会唔会都有人都讲声多谢嗰啲咁样。 或者 有 嘅， 系啊，即系大家都即系好奇怪，因为大家都以为佢系卖嘅，因为 原来可以免费攞 嘅，系啦，但系佢就系唔使钱咁咯，系咯。 值得讚 啊、要向我婆婆致敬。佢大概咩區域話嗰度係邊度？軒尼斯道 喺軒尼斯道中間嘅位嚟 嘅。係啊，嗰個婆婆，我哋雖然做好事不留名，大家都唔知道你姓甚名誰，但係咧，我諗琴日有經過見過， 好想多謝你， 好想多謝你。 係啊，我喺呢度我都真係好多謝呢個婆婆。 係啊，多謝你講出嚟啊，係啊，因為太多人咧，我哋未必見到添啊，真係。 係 啊，多謝你啊，黃小姐。 Thank you， 黃小姐。 好，拜拜。 好感人，好感動呢件事。 係啊，賣水。如果你話一啲叫做免費嘅項目咧，琴日都有一個嘅，啲新聞都有賣咧，就話喺屯門咧有幾個朋友咧包嗰啲旅遊巴，免費移載啲人出去。 我都見到有呢、這個。 係啊，因為我 friend 佢話佢就係喺新界嗰邊出嚟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見到啊。佢話好感動啊！ 因為真係幾頗遠嘅，可能對於一啲想去支持嘅，可能老人家， 同埋佢自己熬錢出嚟噶嘛。因為佢接受訪問嘅時候，佢就話錢唔係多，但係佢話想做啲正確嘅嘢咁樣。哇！即係自己揞錢出嚟 ，book 架車嚟載你， 犀利， 幾難得先。好，再聽聽用電話 ，Hello， 你係邊位？一八七二三八八。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系，我电话仲打紧吓。 O K， 诶， 琴日咧，如果我推住 B B 车咧，我就会发觉咧，最容易赞咧，就真系沿途啲市民咧，佢真系会对住你嗰个系啊，因为我耳童系撞到，咁咧佢哋会好容易咧就会提。叫做幫你開路啊！我推住 B B 車咧，好多嗰啲阿婆啊、嬸嬸嗰啲特別中意睇細路噶嘛。我細路瞓咗咧，佢就會話好熱啊！佢要幫佢吹風扇啊！跟住有啲就話啦：你咧將佢只腳仔咧收翻入個車度，撞到人係啦，佢又會嗨到。然後好多人咧，即係總之紅海一樣啊，幫你盡量讓開少少，讓開少少咁樣咧。呢個係真係好難得噶，咁多人喺度逼嚟逼去咧。佢爭在咧，佢未幫你扶埋個 B B 車點行嘅啫。 因為咧，即係你真係會睇到。平时呢啲场面咧，就算喺个商场度啊，你推住个 B B 车啊，可能你争少少嗨到嗰啲前面人，佢都会接你噶嘛？点啊？即系， 琴日真系唔好接呢个商场。 琴日冇啊，琴日真系系啊。咁当然我哋都唔系攞住佢刺住周围撞啦，你都会对唔住，对唔住，我又撞到啦。 即系上上落落有一段时间咧，系洒咗几粒雨，有啲人都准备开遮嘅，但系有啲人咧，即系譬如你知有啲角度咧， 高度 高啊，矮啊，咁样系。 我想话个个都好好，怼高啲，即系不论你佢。那个人是矮的 咁佢都對高咯。佢因為佢知道自己如果對即係一揸即係平矮啲嘅啫，佢真會 夾到你 高嗰啲嘛。係啊，佢自己揸高㗎。 係啊，1872388嚇，你琴日有冇遇過啲好人好事咧？你好想多謝嘅。其實可能你會覺得咧，警察叔叔你都想多謝㗎。 真係可以啊， 因為佢大部分時間咧，其實佢哋就咁企喺度咧，就幫你即係叫做巡邏咧，都辛苦㗎。 佢哋有唔同嘅崗位，認真嘅，唔係個個都惡形惡相嘅，即係佢都有好多好嘅警察咧，叔叔維持秩序都好用心去講解俾市民聽㗎。 就算佢是恶形恶相，个样比较恶，都是佢做紧佢嘅工作， 系啦，我系一视同仁噶吓。好，我哋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胡小姐。 喂， 系你好，胡小姐，风吹快活人啦。 你好，系 啊，你想赞见到啲咩啊？琴日 哦，我琴日游行嗰阵时候咧，就喺其实喺维园仲系等紧出发嘅，咁有个伯伯咧就好唔舒服，佢只面都青晒，咁。即係想暈咁樣啦，其實好多人一齊幫手咧，將佢扶去埋一邊，又即係有任紅嘅地方咯。即係大家都好 好齊心 去，好齊心嘅，即係照顧佢啊，成跟住 call 啲人嚟，即係嗰度有啲服務員嘅就幫佢咯。咁其中有一個男人就即係其實佢開始冇事啦，坐定定啦。咁但係佢應該唔帶頭唔係帶得好多即係重品嚟嘅重品嗰啲。咁有個男人就將自己把風扇仔。递俾佢咯， 哦， 俾你用啦，咁样 咯，系系 系，即系帮手伯伯，等佢唔好咁热系嘛，因为 咁就即其实俾咗佢噶啦，即系本来俾翻佢，咁佢话我系俾你用嘅咁。 系系，呢个好难得啊！即系你见到可能有啲人自己准备嗰个即系消暑中具唔够， 本身佢自己即系自己嘅，但系佢都见到伯伯唔舒服，佢都俾人哋咯，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就去到on the way 行嘅时候咧，咁。其實咧，我見到個情況，即係我要讚好人好事，係唔係就係讚一個人？係，我覺得全部人都喺我身邊，即係嗰啲人啊。 嗯， 即係其實琴日就雖然唔係話真係好熱，即係天公造美啦， 嗯、 即係唔係話好大太陽，亦冇落雨，即係冇乜落雨啦，係後期只有少少雨咁啦。 係， 咁但係個個都好係好安靜，就係好 和平 咁樣。誒、 啊， 即係除咗嗌口號之外啦，咁係跟住咁樣咯。咁我哋喺軒尼斯道嗰度都即係嗰時候未開來回嗰個行車線，就開一條三條行車線，係都企咗好耐啊！但其實一般香港人你知道都係好冇耐性噶嘛。但係琴日咧，好似大家好似變咗另一種，即係另一班人咁樣喎。 我有同感啊，因为我都喺轩尼斯道，佢未开之前我就企咗喺度，可能我同阿胡小姐你个位置可能好近嘅，所以但系大家都真系好齐心地，哦等咯，应该要等噶嘛，但我哋平时香港人唔系噶嘛，点解等噶？等几耐有冇搞错啊？点解唔喐噶？即系系咁噶嘛，但今次就 系 应该系等嘅，有咩问题咧？ 系 咯，我调翻转咗咁噶， 系可能知道琴日 有嘢送咁， 系啊，因为全世界在看啊，我哋梗系好希望咧都话俾人听，话我哋好有礼貌噶，好有啲。 系啊，即系个个都好有礼貌。咁我咧，我即系我同我先生一齐行噶嘛。咁后屘咧，我先话好痛，咁扮演都企咗喺度咧，又唔知前面咩事。其实我哋同一个龙头咧系好近嘅， 系 即系本来我哋跟龙头机即系加咗横额嗰度咧系比较近嘅。咁、 啊、 我都知道，而家应该系好多人插队咧。咁我哋发觉，咦？点解我哋同个月龙头越嚟越远咁样嘅？咁我先生话应该系因为好多人插队。咁我咁先好似痛。后屘我见到个餐室咁啊。不如入去食啲嘢，又見到都唔行咯。 係啊，要啊，補給下。 係啊，補充下啲糧。我入到去咧，咁啲鋪佢又好好、啊、喎。 嗯， 即係你覺得你知，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批評啲茶餐廳，但係個個都有好啊，坐啦成啊咁樣，啲又大家用咗，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好辛苦咁樣。 係，即係你覺得好似同平時完全唔同咁樣係嘛？ 係好似係啊，成一班人咁。 係啊。 其實裏邊都好多都係一件著白衫咧，我假設佢哋個個都係都應該係 同道中人啦，所謂嘅 係。因為孭住啲嘢唔同咁，咁啊，但係食完嘢咁又好快，又唔會即係阻住咁樣又走咁樣。 嗯。 又一路望住出邊個龍，即係係未喐過嘅。 係。 即係我入去十五分鐘到咧食完嘢，咁出去再都係未喐過咁。 係。 但係啲人都係冇嘢㗎。 嗯 即係完全冇嘢㗎。咁有個弟弟咧又又唔舒服啊。 係。 咁媽咪就幫佢安排坐埋一邊啦。 係。 咁我哋行，咁跟住就即系佢妈咪话：，死咯，又冇带嗰啲油啊，剩咁，咁我哋又白花油，咁我先生又带咗白花油， 俾佢咯。可能個 B B 都唔肯查嘅，咁聽我哋嗌，唔怕啦，查咗係會好嘅咁樣咯，即係啲實驗咯。 係。 咁我先生又將把花油送俾，即係俾翻我哋，我唔使啦。 哦，即係俾佢用啦，唔知佢幾時又需要，即係過咗又要再用咁。 係。琴日啲 即係帶多啲用具咧，係有時其實咧，我想賺咧，我開股，我第一下我話送咗個風扇俾嗰個伯伯，嗰個係我先生嚟嘅。 哦，即係其實 以前咧，其實我哋女人真係帶好多嘢噶嘛。係。咁啲男人咩都唔帶咁樣嘛，但我先生佢袋仔就嗌我，佢嗌我帶個風扇啦。我哋唔識用㗎，你而家唔用，你又即係冇袋咁多嘢啦嘛，係咪啊？ 係。 又嗌攞邊塊花油啊？我有咯喎，已經咁樣。 係係係。 咁唔係咧，你幫我擺落袋度啦咁。 哎呀，你老公好有爱啊！ 即系 佢 意思话，就算 咩都唔使用嗰啲人， 就算自己唔用，胡 生 可能去帮 你个叻你啊！ 系啊，你老公好好啊，真系 拣得好啦、 啊、 你， 多谢你，多谢你嘅电话。OK， 好，拜拜。我就系琴日嗰啲粗心嗰啲男人咯，我完全咧，我见到我老婆嚟嘅时候，哇，咁犀利，嗰啲我仔嗰度咧有两把风扇嘅。跟住佢望住我，言下之意即係好明显就係话唔通靠你咩，跟住自己带㗎啦咁样。Okay. 我完全冇諗过要带风扇呢件事。 下次记住唔好问啦，知唔知呀、我冇得叫你记得㗎、但我叫你唔好问。 即係知道衰咗就算啦，唔好问啦咁样。 有就笑啦咁 样。係呀，琴日都有个位呢，我觉得呢係好小事，但你都发觉呢是平时不会发生的。咁、我咪去到有个某个嗰个咩广场度呢，大家即係夜晚啦，已经去到金钟嗰度呢就歇一歇啦。咁因为楼梯唔俾人坐嘛，俾人赶啦。咁呢佢就有几张凳呢就坐咗一扎人啦，全部都係好似头先个小姐话斋，全部白色衫嘅。咁、呢跟住我老婆呢佢就拿住个兜呢就喺度搵位啦。平时啦讲真吓。 咩叫拿住个兜去搵位？ 佢攞住个兜想食嘢，咁但係因为冇包晒棚啦，咁你想搵个位坐低啦。平时好肯定呢就係、点会有人俾你坐先得噶？即系大家坐咗都攰噶嘛。但系琴日咧，因为大家都全部知道系特殊时间、特殊嘅人群咧，佢一见到你咁样咧，我见到嗰几个女仔咧，就即刻自己咧，喂，你坐埋少少啦，你个 pat pat 坐埋少少咧，就特登扼开一个位咧，就招呼我老婆就坐埋去咁样咯。咁呢个系一个好小嘅举动，但系咧又真系同平时都唔会见到有咁嘅状况嘅。我觉得琴日似系咩咧？全部都系一啲咧陌生嘅熟人咯，全部都唔识嘅。但你觉得是熟人， 呢个就是我哋要嘅香港人， 所以你就会话喂，不如俾你坐啊，招呼下你啊，咁样咯， 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啊，呢、這个 系啊，好，再听埋呢个听众啦，87238，好，佢个名叫契爷， 契爷你好， 契爷， 喂 ，hello 你好， 契爷 契爷 你 女女契姐嚟喎，系咪啊？喂， 我真系契爷嚟噶，唔系烂 get 噶， 点解啊？ 系因为我好中意执啲流浪狗翻嚟养嘅，咁跟住。是啊，跟住嗰啲我係狗狗契爺咯，咁跟住我太多契仔契女啦，跟住啲主人話你咁錫佢啊，佢認你做契爺佢都冇佢都得啊， 點解唔叫契媽你 啊？點解唔叫契媽咧？ 叫到而家唔知點解㗎。 好啦，有咩想分享？ 係啊，契爺有咩分享？琴日 琴日咧，即係我哋約咗啲朋友啦，咁去到就因為我哋逼到四點半先喺維園度出到嚟， 係 咁就第一站想去洗手間嘅咧，就去到中央圖書館。但系咧，嗰度咧已經五六十人排緊隊啊！咁我哋咧就我有個朋友好急喎，咁我哋走咗去後邊嗰個車房嗰度，我係估都估唔到個車房個老細係肯開放自己個洗手間俾有行人士，咁我就真係唔方便開名，但係我就好激讚佢呢個行為。 係 即係你係見到係佢主動招呼啊，定係已經係 唔係唔係唔係？我問佢，我話我有朋友好唔舒服，你可唔可以借個洗手間啊？佢話冇問題，佢都撐我哋咁樣。 係啊係，佢當然佢知道話只眼今天嚇、聽日就唔好啦，再咁樣。 咁當然啦，佢真係啲情特別情況之下啦。 係，但係你真係守望相助啊！咪同頭先我話佢會讓位俾你一樣咧，佢借個廁所出嚟。其實我知道嘅，對女士嚟講咧，琴日如果兩大需要飲水同埋去廁所，去廁所真係。真系救人一命啊！如果琴日咧可以开放到多啲嗰啲即系地方嘅话咧， 因为咁即系咁热咧，你真系有少啲水要补汗，水系需要，但系又要排水又需要，其实卡住咗喺中间，系成个几钟头冇去个厕所，又真系几辛苦啊！ 厉害真系 啊！真系要赞，真系要赞。 系啊，咁跟住你仲容唔容易搵到厕所啊？即系离开咗个点之后。 哦，跟住我哋就去到正总嗰度噶啦， 即系点都饮埋落去啦，真系。 跟住我哋就去到即系前面见到有喷胡椒喷雾嗰个场景啦。 哦，你咁夜啊？你同埋已经去到 啊？我哋搞到好夜啊！ 因为佢四点半先喺嗰度出发啊嘛。 咁啊系， 咁 啊系。 嗰度咪差唔多咯。 系啊，真系差唔多，真系。 多谢你嘅坚持啊，契爷。 亦都多谢阿契爷，你话俾我哋听咧，有啲好心嘅车房朋友 可以诶，即系琴日开放个厕所俾大家 吓。系啊 ，thank you，thank you。好啦，喂，时间都仲有，再听到个可以。好，你系边个？Wendy， Hello Wendy 你好， 系请讲。 Hello Wendy，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你好， 顶住阿祖， 你好、啊， 你把声仲有少少咋，系啊，系啊 ，Wendy， 请讲， 系啊， 系啊，有咩想赞？ 我哋喺赞金钟地铁站嗰啲职员啊， 好啊好啊，请讲 咧。上去咧第一期电梯噶嘛，好多人，咁咧佢落落嗰條電梯咧，封咗俾我哋上。 哦， 啊，非常好，咁啊唔使逼得咁緊要。咁我啊第一時間上咗啦。 系，佢哋咧都喺唔同嘅即系地鐵站嗰度啊，其實都做咗一啲嘅調配嘅， 系啊， 就方便翻大家去咁做。 同埋啲職員好好啊，因為我哋已經喺逼得好緊要啊，成啊咁，但系佢哋都比較好耐性啊，解釋俾人哋聽啊。嗰個電梯誒唔落到啊，上 係係係 係。嗰陣時你幾點㗎？你去到金鐘嗰陣時， 我去到金鐘四唔係兩點零鐘啊，係 兩。哦，兩點零鐘係。 係啊，係啊，咁啊好。 都好緊要啊，逼得好緊要。 但有人幫到手咁就最好啦，我哋都多謝曬 Wendy 嘅電話 ，thank you， 多謝曬， 係啊， 拜拜。 其實網上仲有啲留言嘅好多啊，例如 Christy 咧就話咧，琴日去到圓形天橋底嗰度咧，好多人啊想買杯嘢飲，但你見到咧逼唔到入去，即係側邊兩邊嘅鋪頭咁啊。佢就話咧有一個人忍唔住啊，問咗隔離嗰位姐姐啊，通常咧即係星期日嘅時候，有啲菲律賓姐姐坐咗喺嗰度度噶嘛，佢話我好頸渴啊，你可唔可以俾杯可樂我飲啊咁樣？跟住嗰個姐姐咧，成支汽水就俾咗呢位女士，佢话虽然只系一支汽水，但系佢觉得好感动咯。 系啊，咁啊，所以琴日咧，呢个成条街咧都有好多爱啦，好多好人好事啦。咁我哋梗系希望咧，人哋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吓，听日再见到啊， 拜拜。